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是 勇气，情况理想，一切稳定。 好了，开始先后程序。 是 非常完美啊，克杰克做得好好。 多谢你医生， 每一次手术你都可以保持到咁高水准，我好佩服你。 医生，你太过奖我了。 不过有一句说话呢，我想提醒你。 好、 我哋做医生嘅千祈唔好轻视人嘅身体，要保持头脑清醒。 我唔系好明白你嘅意思。 人类嘅身体喺有一啲情况下唔系用常理可以医得翻好。一本通书睇到脑行唔通，一定要变通嘅。你要记住我讲嘅说话。 我明啦，医生。 你呢排好似冇被飞陀咁啊， 系咪专登避开我哋唔想见我哋啊？ 冇啲咁嘅事啊！嗱，我孝敬你噶， 一阵先孝敬。你额头成日黐住块胶布，今日我哋要睇下系黐住啲乜嘢 啊！我咩特别噶，系粒普通暗疮嚟啫啫。 既然系咁，使乜惊到匿埋啊？ 冇嘢噶咧， 快走啊！ 哎呀，冇啦， 落嚟啊！ 我冇啦，哎呀， 你仲想走？喂，搞掂佢啊！ 知道啦。 冇啲嚟啊！ 嘿嘿，无谓反抗咧。哎呀！ 你哋停手！ 边个？ 正义超人就系我啦！你哋人多吓人少，如果再吓过细路，就唔好怪我对你哋唔客气。 做咩啊？你想撩交打啊？ 你个靓妹嚟啫。 我今年已经18岁啊！ 唉，真系扫兴啊！诶，走啊！ 哦， 嘿，幼男，今日我就暂时放过你先，你两个仲行？ 系。 你系男仔嚟嘅，点可以咁怕事噶？我三个衰同学，你应该俾啲颜色佢哋睇下。 唔得噶，一来我身体咁孱弱，二来我又细胆， 就是、因为你咁大嘢先会俾人虾噶。 不过我边够佢哋打？ 哼，好啦，拜 我身上，就由我负责锻炼你啦。 啊，锻炼？ 系啊，锻炼到你可以打赢佢哋。放心啦，有我呢个教官一定得嘅。 吓，咁咪好咯，有林终于都识到新朋友啦。 嗯，对方好似系个细路女嚟噶。有林同佢傾得幾埋，翻親嚟都淨係講佢啲嘢嘅。 之前你咪擔心有林識唔到朋友嘅，而家可以放低心頭大石啦。 不過好奇喎，有林成個變曬，佢話男仔要堅強啲，所以日日都要同佢嗰個新朋友進行特訓啦。 啊，接受個女仔嘅特訓？ 係啊， 睇嚟有林鍾意同女仔玩喎。 點解呀？ 因為有林跟得你多，所以咪鍾意啲好似你咁堅強嘅女仔啦。 吓，唔系啊嘛，我咁弱质纤纤，你竟然话我坚强？ 可以将一个男人打低个女人，都算系弱质纤纤啊！ 你又知嘅？ 有你呢个咁犀利嘅朋友，我个信心都大咗啊！ 你咪笑我啦！ 唔系咧，我讲 有个新朋友， 我讲真噶，话你知啊，佢系我喺呢度识嘅第一个朋友，佢额头贴住块胶布，虽然系男仔，不过好怕丑噶，但系睇上嚟好可爱嘅。 唔通讲嘅系佩佩？ 好啦，今日要同你进行实战练习。 实战练习？ 你嘅实战对手就系我啦。 啊，你做我对手啊？ 得噶啦，总之照我说话做啦。 好啊。系啦，其实佩佩啊， 做咩啊？ 好多谢你啊。 嗯？ 你肯同我啲咁嘅人做朋友，我真系非常之开心，真噶。 唔好讲埋啲咁无谓嘢，嘥时间就开始啦。 系， 准备好未啊？预备接招啦！ 病人的情况很严重， 今次不是他第一次发病的， 如果早少少发现还有机会的。 是啊，现在没计了。 怎么办啊？医生， 嗯，什么事啊佩佩？ 医生，我今天有男人，麻烦你救我的好朋友了。 冇错，我坚决反对揾佢。点解要揾一个臭名远播嘅人嚟做手术？我都系听讲你哋医院搞唔掂，所以先至嚟嘅啫。 冇错，今次手术嘅难度好高， 3000万。 呢个黑杰克嘅技术的确系一流嘅，不过佢次次要求好贵嘅诊金，所以恶名远播嘅。3000万可以救翻一条命嘛？我认为呢个价钱已经好抵嘅。 不过我哋嘅父母而家咁啱去咗海外做嘢， 呢个病唔拖得啊！你系佢亲人。就由你决定啦，总之就系3000万，少个崩都唔得。 咁好啦，我肯俾呢一笔诊金，不过你要应承我，一定要救翻我细佬啊！ 放心，我一定可以救翻佢。开始， 系 手术刀，参谋官， 法官插好咗， 脉搏 76，好正常。 点？ 系 吸血， 犀利啊！简直神乎其技，动作敏捷，落刀一直好准， 简直好似一流嘅厨师啊！ 系啊，同我哋差好远。 咁简单嘅手术难度。胸口缝合完成， 血压心跳速度两样都正常。 手术结束，多谢各位帮手。 培培啊，这个时候你仲食得落嘅？ 就系呢个时候我先觉得特别肚饿啊！你食唔食啊？ 哎呀，唔使客气啦。 啊？医生， 医生， 幼男佢点啊？ 我都话咗，一定可以救翻佢噶啦。 咁 今次嘅手术非常成功。 太好啦！ 医生，你不愧系我嘅偶像啊！ 休养一排，佢就会慢慢好翻，之后就拜托你啦。 我知道啦， 贝贝行啦。 咁咪啊！ 多谢你啊，医生。 唔该，姐姐。唔好阻住啊！有急症病人啊！ 条路你哋行晒咩？ 行啦。 医生啊，等埋啊！ 医生，阿杰啊，医生，你等阵啊！ 发生咩事啊？ 哦，黑吉他医生，啱嗰个病人 情况恶化， 系咁样嘅。当时个病人吊住盐水，我哋推紧要翻去病房嗰阵， 急症病人啊，唔该姐姐。 两张病床碰撞，令到静脉注射针受压截断。 你系点搞噶？支静脉注射针断咗，咁个针头真系 情况唔乐观。照估计个针头好大机会而家流咗入去静脉里边。 请你睇下呢张 X 光片啦，病人嘅右手喺中间静脉度见到呢个黑影，应该系截断咗个针头，而且30秒后有 X 光片睇到针头移动紧。 咁当然啦，人体嘅血液系不断咁样循环流动，血液经过微丝血管。静脉流到心脏，跟住去到肺部，然后到动脉，咁样系一个循环。我相信针头虽然比血管内壁减慢流动嘅速度，不过仍然会向心脏流。针头一旦去到心脏嘅话，心壁好大机会会被刺穿，如果心瓣受到伤害，就算过到心脏，跟住就到肺部，喺嗰度比心脏更加危险。 割伤肺部的话，有可能导致大量出血的， 要尽快攞翻佢出嚟。 但系个针头咁细，我哋用咩方法攞翻佢出嚟呢？ 而且啲血液不断令佢移动，攞翻出嚟真系好难。 病人啱啱做完大手术，体力都会系问题。 医生，究竟咩事啊？幼兰点啊？ 幼兰，佢嘅病情系咪恶化啊？你话头先嘅手术好成功噶，我细佬而家嘅情况究竟点啊？医生啊！你讲过一定会救翻我细佬噶，医生。 我会救翻佢，准备再做手术，即刻同我准备定金属探测器，要喺针头去到心脏之前攞翻出嚟。 系。 针头。 找到支针头了，在右手由下静脉上，很快就会去到通去心脏的大静脉。 入了大静脉的话，那就麻烦了。 要在大静脉的入口停止血液流动，然后在那里拿走针头。这里 之前的手术已经令病人消耗了很多体力，还要再长时间停止血液流动的话， 这场我知道不敢做，病人的处境一样很危险。看看针头跑得快点，定是我处理得快点。今次是用时间比试。 手术开始了。 神啊，求下你，请你救下我细佬啦。 锁骨上部刺开了，针头位置 向刺开部分方向前进，而家时间同预测一样。 生命力 保持正常状态。 好啦，应该冇咩问题。 哦，大件事啦，针头流动速度加快了。 咩话？ 速度加快了？唔系，系血管扩张，所以加速了血液流动。医生啊，要快啲先得啊！ 如果唔系，个针头就会通过入口。 我知啦， 针头好快就会到大入口啦。 得错，搵到条血管， 针头就嚟经过啦。医生， 血流结集。 系啦，针头通过咗结扎嘅位置啊！ 睇嚟赶唔切啦， 目标向住大静脉去紧，流向一直只有心脏。 仲有一个办法，借阿冯学官解剖个部分，稳定病人血压。 啊，系。 借阿同我准备定人工心肺。 系。 有啦。 人工心肺准备好啦，随时可以用。 将大静脉接驳去人工心肺，等针头流入里边，咁就确保到心脏安全。 针头大概一分钟到会到达心脏。 医生闭啦， 仲有希望嘅。消毒。 系，冇可能啦，时间太少啦， 绝对冇可能搵一次。 手术刀，止血钳，快啲。 系。 仲有二十秒， 已经冇机会啦， 唔可以放弃，要尽紧最大努力扭转劣势。 仲有十五秒， 速度好快，有咩重力，简直罕有， 只可以话神步奇迹。 吓、啊，真系有奇迹！ 仲有十秒就到达心脏，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啊！ 做咩？ 目标消失咗啊！针头唔见咗啊！ 咩话？ 冇可能会唔见噶喎！沿住大静脉再扫描清楚。 系。搵唔到啊！扫描过完全搵唔到啊！ 冇可能噶，点解会唔见咗嘅？ 会唔会被其他器官遮住咗啊？再详细检查。 会唔会？被钳之类的手术工具影响，以致干扰到个探测器咧。 而家唔可以解除任何器具，照加 EX 光。 系， 人工心肺切除完成，开始运作，检查流动血液嘅异物。 知道。 点啊？ 冇发现，喺流动血液里面发现唔到任何异物。 点解会冇啊？医生，拣 EX 光片， 完全正常。 其他角度的 X 光片都没发现，现在只可以说他突然消失，除了这样解释不到。 突然消失真是这样？ 所以继续做手术病人会很危险的。 不过断了针头还没找到， 但是继续做的。 停止 了、啊、 手术正式终止，善后工作拜托你。 医生， 那笔手术费你不用俾佢。 吓？ 佩佩，睇电话。佩佩，喂， 你话咩话？真嘅？冇可能啊！ 我冇讲大话噶，个针头真系出翻嚟，而且仲系由原来嗰只手添。 由原来只手出翻嚟？唔好讲笑啦，冇可能啊！ 唔系讲笑噶，真系由原来只手嘅动脉出翻嚟。 由动脉出翻嚟？由静脉入的针头可以由动脉出回来，千真万确啊！断咗嘅针头经过漫长的旅程，先由右手静脉进入心脏，再由心脏经过肺部，然后进入动脉，兜咗一个圈，再由原来右手出回来。更奇嘅系冇造成任何损伤。 情况就好似我哋食嘢嗰阵食咗啲好难食嘅嘢，喺本能反应下好自然咁吐翻出嚟，难以置信。做手术嗰阵，支针突然唔见咗，有咩原因 呢？呢层我都唔系好明。如果要我解释嘅话，就系、是、当时嗰次断咗嘅针头，可能已经通过咗心脏同埋肺部，进入咗动脉啦。证据全部喺晒呢度。 男啊，知你冇事咁就放心啦。 嗯，医生话好快就出得院添啦。 真嘅，咁你做定心理准备啊？ 哦，心理准备？ 仲想问嘅，梗系为咗唔使俾人虾，继续接受特训啦。 打，你讲呢样啊？你搞我啦，系咁我情愿冤住多一排。 又男啊，你要改变自己，唔好似以前咁孱弱。你系男仔嚟噶嘛？如果有边个够胆虾我嘅话咧，哼，佢就知味道。 啊？ 黑杰克医生，多谢你啊，医生。 我根本一啲嘢都冇做过。 梗系唔系啦，今次救翻我细佬条命嘅，的的确确系医生你啊。我觉得系出现咗一次奇迹啊。 奇迹？ 所有奇迹都要配合当事人的顽强意志才出现的。我弟弟毫无疑问是靠医生你的努力才救得回，加上其他医生和护士，还有我和培培，是我们的顽强意志造成奇迹。 不过 我不是乱说的，我觉得今次的事是常理解释不到的，所以是奇迹。黑杰克医生，多谢你啊。 你要记住，千祈唔好轻视人嘅身体，好多嘢系超乎常理嘅。 要行嘅路仲有好长。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 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怪医黑杰克。 医生啊，天气咁可怜，心情都会好啲噶吓。 仲要行几耐添噶？ 你间唔中都好似而家咁运动下先得噶嘛，唔系就会蹬烂个人噶啦。你都知啦，我系负责监管你个身体状况噶嘛。而且男人少做运动咧就会肥啦，有肚腩咧会好肉酸噶。我唔准你肥噶，如果唔系咧，我系唔会嫁俾你噶。你要记住啊。医生，唔好行住，等埋我。 欢迎两位光临， 我要一杯杂果雪糕冰治，要特大杯装嘅。 知道， 我就要一杯咖啡。 好啊。你耶，特大杯装嘅杂果雪糕冰治。 哇，真系好大杯啊！ 啊，先生，你嘅咖啡。 医生啊，做完运动之后是不是零舍精神呢？ 姐姐，我要走了，本书给回你啊，真的唔该晒你。 是咁，你回去嗰阵要小心啲咯。 多谢晒，再见，慢慢行。 男仔叫做光南，都挺乖的，去完附近医院回家的时候一定会顺便来这里坐下的。 去医院 每个月去一次，去医院那里做物理治疗嘛。他小时候遇到交通意外，听说他的伤势已经好翻晒了，但下半身就不可以好像普通人那样正常活动。 每次来亲这里他都会看完这本书先走的。 加油啊，振作啲啊！系啦，起身，起身啦，冇错啦，起翻身行啦，一步一步行，行得好好，俾心机，冇错系啦，做得好啊，加油啊！ 光临啊！在出发之前同大家讲几句说话。 我而家开始旅程啦。咁多位，我会同大家保持联络，请你哋千祈唔好跟住我。 光南啊，你要小心啲啊，支持唔到嘅唔好勉强啊。 我知㗎啦，媽媽唔使担心 㗎。光南， 媽媽你唔使扶我，我想自己一个人试下。媽媽你唔好咁样啦。 而家光南展开咗佢嘅旅程啦，由广岛去大阪，约莫系400公里。今次光南话要挑战自己， 要独立完成整个旅程。呢个旅程佢要靠一对行动唔方便嘅脚嚟完成嘅。 医生啊，系上次见到嗰个男仔啊。嗱。 晚饭唔使预我，我要自己一个去旅行。 打唔得，我要跟埋去啊！ 你留喺屋企看门口啦。 如果你唔快啲翻嚟嘅话，我唔放过你噶。 俾啲心机啊！我支持你噶。呢个自我挑战只系啱啱开始，我对佢嘅状态完全冇问题。 全程400公里嘅旅程，会系一个极严峻嘅考验，但系我一定会完成呢个挑战，好似嗰本书嘅主角咁样。 好多谢你嘅帮衬啊！哎呀，你睇下， 哦，系佢啊！ 我喺电视见过佢噶，加油啊，俾心机啊，好多人支持你噶，加油啊！ 是他，我认得他啊！ 医生，请你留步。 我讲过了，手术费要3000万，少一个先我都不会应。 不是公主情是吧？医者父母心，你都是医生来啊！ 如果没钱的就你们搞定了。 医生等着，请你救下个病人啊！ 那个是什么人来的？ 他的名字叫黑杰克，有个手术难度很高，医院想他帮手。 黑杰克，他是医生来的？ 他是个天才横日的外科医生，但是只是有钱人他才会肯医的，给不起钱的病人他是不会医的。 这个黑杰克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一定是赶住去做嘢，不是走出去旅行的。我要加油，煮多啲平时佢中意食嘅餸，慰留下佢至得啊！点解会咁噶？ 老实讲啊，我好佩服你噶，但系要行成咁多路噃，冇人陪你，我觉得唔系咁好啊。 如果有人在身边，很容易就会养成依赖性的了。 你这样说也有道理的。 我都知道今次旅程会很辛苦，但是呢，无论多辛苦我都要完成旅程。这本书是写一个伤残人士的事迹，里面的主角跟我一样，都是行动不方便，为了练习行路而展开旅程。看完本书之后，我真的很感动，于是我决心要学他这样做同样的事。我有信心我都一样会完成到的。 你想着用几多日时间完成旅程啊？ 不知的，几日又或者几个月啦。揀嘅系同本书记载嘅同一路线，感觉就好似同嗰位伤残人士一齐行咁。虽然系好艰苦嘅旅程，但系我感觉到好兴奋。但系呢个人黑杰克，点解要跟住我呢？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跟住我啊？ 冇原因。 是咁，唔该黑杰克医生，请你唔好阻住我啦。 你竟然知道我叫咩名？ 我梗系知道啦，专为啲有钱人服务嘅医生。如果你想途中照顾我嘅，我拒绝啦，因为我唔系有钱人嚟噶。啊，我知道啦，因为有电视台报道我今次嘅旅程，所以你就跟住我，想乘机出风头啦。 我冇谂过要照顾你或者同你做任何治疗，我亦都冇打算喺电视出镜。 系咁，你做乜一直跟住我啊？ 我纯粹想睇下啫。 你嚟就系觉得得意想睇下，咁请你唔好骚扰我。今日可以话系好唔好彩，一嚟落大雨影响行程，即系行咗预定路程一半。又同黑杰克傾咗一陣，嘥咗啲時間。咁貪錢嘅人根本就唔會明白我哋傷殘人士嘅心情，更加唔明白我哋嘅努力。 饭，你识唔识揸车啊？ 发生山火，前面好大烟啊！ 前面好危险啊！你快啲走啦！ 快啲上车啊！ 唔使啊！ 系咁，你啊趴喺地下度慢慢爬咯。 你话咩话？ 趴喺地下度，趴喺地下度，冇错啦，烟系会向上升嘅。咁样嘅就唔会俾啲烟亲啦。几日之后，我开始觉得好攰，对脚好似绑咗圆咁，越嚟越重。唔怕老实讲，好辛苦，我真系好想放弃。本书个主角系咪都系咁嘅呢？定抑或佢由始至终都系咁坚强？佢喺度嘅话，我想问佢好多嘢。哦， 嘿，靓仔，你咪上个电视嘅？你啱啦，有啲钱就使下咧。 你今次嘅旅程好长噶噃，伸手食下钱噶。 你哋想点啊？ 攞晒所有钱出嚟啊！系咪想托手扎噶？ 放开我啊！明知我嘅事就嚟虾我， 知道你嘅事咁又点啊？唔俾我用住先咧，多谢晒啦！ 俾翻我啊！追到我嘅咪俾翻你啦！ 你搞乜嘢啊？咁样揸车噶？ 拎翻银包出嚟。 乜嘢话？有本事咪嚟抢啦！ 好危险！ 啊！系我银包。哦、啊， 要到我就大杯装就摸住个身体。嗱，你医生佢太过分啦，我以后都唔会理佢。 一次过食咁多雪糕，你唔惊肚痛啊？ 我冇时间，你继续啦，我仲食得啦。呢、这个时候咧，佢肯定喺度食紧啲好嘢，我都唔急输啊！ 要自己个旅程，而家佢个旅程已经接近完成，慢慢步入尾声啦。佢离终点大阪大概剩翻 40公里。光南佢真系好坚 强啊！系啊，佢真系好唔简单。 呢、这个自我挑战就嚟完成啦。书里面嗰个伤残人士，到达终点嗰刻唔知谂紧咩嘅咧？呢、这个答案我好快就知啦。你又嚟阻住我，唔该你唔好再跟住我啦，好唔好啊？我真系唔想再见到你呢个人啊！ 行呢条斜路好辛苦啊，要行足一日，去到山顶嗰阵，应该已经系入黑噶啦。 行几耐都唔关你事啊！ 你都系翻转头揾间铺头买个睡袋或者买张毡，就咁露宿山头好易冷亲。 要成日先行到上山顶，乌龟一样可以追到白兔啦。你睇住嚟啦！ 我想你冇计算到路嘅倾斜度，上一条45度嘅斜路要好大能量。 你咪睇小我，我一定做得到嘅。 你都几难阻到。你去到赤佬尽头嗰阵，应该已经天黑。喺本间象太郎嘅著作里面，我记得冇讲呢点。 啊，你点知噶？你都曾经睇过呢本书啊？ 头先嘅资料，本间医生佢并唔知道。当时山顶有棵好大嘅树，个伤残人士就喺嗰度露宿，但而家棵树冇咗。 系咁，书里面嗰个伤残人士，嗰个人，书里面记载嘅，唔通就系你嘅经历嚟？ 你而家所选择行嘅路线，其实我喺好多年前都一样咁样行过，而过程就系由我救命恩人管间医生帮我记录。 但系你而家身体好正常，冇残废嘅，点解噶？ 嗰次严重嘅意外，唔止令到我对脚，甚至连对手都系喐唔到。本间医生系我当时嘅主诊医生，医生佢发挥佢唔肯放弃嘅精神，将我几乎散晒嘅身体重整。只不过虽然我最后都可以康复法，但是我对手同埋对脚就完全唔听我指示。为咗令手脚活动自如，我逼自己做啲难度高嘅动作。嗰次旅程其实系一项挑战。我喺电视度知道你同我一样挑战自己，所以就忍唔住重临旧地回忆呢件事。 请你等阵啊，我好想同你倾耐啲啊。完成旅程之后，你心情系点样噶？ 你话过唔使人陪你嘅，老实讲，我亦都冇打算陪你。呢度系个难关嚟，过咗呢一关，跟住就系平坦嘅路啊。 完成旅程，我衷心多谢大家。 佢真系好叻啊！不屈不挠完成旅程，哼，佢好似你咁咪话肯定完成唔到啊！ 培培啊，你嬲咁耐嬲完未噶？ 你仲好讲，你一个电话都冇啊！知唔知人哋几担心你啊？我每晚都 好对唔住啊。咁啦，我带你去动物园玩保数啦，好唔好？ 好呀，动物园，我想睇白仙子。医生，你真好啊！ 一个拥有神乎其的 Vision， 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华尔克杰克。 偷东西的狗， 医生，今天是我们两个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特意整了很多好餸给你吃的。 贝贝，你整个餸永远都是最好吃的，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啊。 耶，我真的被你破坏晒啊。等我还想着做好心训练你，令你成为全世界最温柔最可爱的丈夫添啊。你这样都不用指意会吸引到的女仔啊。 你这样的游戏都不好玩的，不如我们玩个第二天咯。 你想玩个第二天啊？ 阿杜木拯救地球，我就是小飞入阿杜木，为了保护地球，我要同坏蛋宇宙人决一高下。哎哈哈，哎哈 耶！我最讨厌你玩埋啲咁暴力嘅游戏啦。 咁冇暴力咩？ 佩佩、幽兰， 我 华灯姐姐， 姐姐， 咁大个公园，你哋两个点解唔周围去玩一下？ 嗯，你睇下嗰边 你呢我实打到嘅。 哎呀， 呢个公园唔准人打棒球㗎喎，我同佢哋讲先得。你哋唔准打 啊， 你哋唔准喺度打棒球啊。 你喺度讲乜嘢啊， 乜你哋唔知道咁样会吓亲啲小朋友㗎咩？嗯， 咁又点啊，喂，打波关你咩事喎？ 有隻狗啊， 佢行緊過嚟呢度。 呢個公園係唔准打棒球㗎嘛，就係你哋成日霸住個公園，搞到啲小朋友冇地方玩。你哋已經係咁嚟㗎啦。知唔知咩叫公德心啊？ 收聲啦，丑八怪。 你講咩話？ 擺酒啊，我攞咗我個手袋。俾返我，快啲俾返我手袋我。 就唔系嚟担走咗培培个手袋仔啊！ 我帮培培追翻佢翻嚟先，你几个都嚟帮我手追啦！ 啊，几好玩喎、啊！喂，去啦！ 狗被我哋害死咗啦！ 只狗仲未喘气噶。 嗱嗱嗱，唔关我事噶吓，走啦走啦走！ 激气啊！身为男仔一啲责任感都冇嘅，佢伤得好重啊，唔知系搵医生睇佢，佢好危险噶。 搵医生睇佢。 哦。不用问一定的陪陪打来 医生快点来救命啊， 什么事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在公园旁边的马路被车撞到，伤得好严重啊，你即刻来啦，不然他一定没命的。 好了，我知道了，我现在来啊。蛤、啊，为什么你不早点讲是只狗啊？ 因为 我讲明先啊，我不是啲咩宠物诊所里面的驻诊医生嚟。 但是你之前咪试过帮我只山猫做手术嘅，仲救翻嗰只山猫噶。 但是山猫是受保护的动物嚟。 虽然佢是流浪狗，但你忍心睇住佢咁都唔救佢咩？ 你不是话呢只流浪狗头先偷你嘢嘅咩？既然佢偷过你嘢，点解你仲要对佢咁好啊？ 其实系因为我猛咁追佢，佢先至会被车撞到嘅啫。如果佢有咩事嘅话， 我知道了，唔该你收声，唔好嘈住我揸车啊！ 姐姐啊，希望只狗真系会有事咯。 有黑杰克医生医佢，只狗一定唔会有事嘅。咁嘅？ 呢个袋系咪你噶？ 系啊，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 哦， 痴情，颈度有狗带嘅痕迹，佢以前应该有主人。不知咩原因被主人遗弃了， 佢系俾人遗弃嘅，真系好可怜啊！ 佢都伤得好严重，被车撞断咗肋骨，插住咗个肺， 真系有得救啊！ 放心啦，佢会好翻，但系就要休养一段长时间。你出去先啦，我要帮佢做手术。唉，好攰啊！培培 喺度啊，唔使咁大声嘛。 点解我张床会有咁多公仔喺度噶？ 我想整靓张床，等只狗可以瞓得舒服啲啊嘛。 你咁讲啊，即系要俾只狗瞓喺我张床啊？ 咩话？嗰只狗女嚟噶嘛？ 点解因为佢系狗女，就俾我张床佢瞓啊？求其俾个木箱佢瞓，就已经好好噶啦。 我使咗好多心机布置张床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呢只狗真系一啲仪态都冇。 医生，你帮我睇下，边个名好啲啊？ 想叫呢只狗做 Princess 或者叫做 Lovely 啊？我谂叫佢做傻瓜差唔多。 虽然佢个样唔系好得人中意，但我点都唔会叫佢做傻瓜噶。 有啦，我谂到呢只狗叫咩名好啦，就叫做 Happy 啦。 Happy 嘅意思即系开心，佢傻傻地咁样几啱啊！ 意思系咩都冇所谓啦，不过我觉得 Happy 都几顺口啊。狗仔，今日开始你个名字就叫做 Happy 啦。 哇！ 讲明先啦，我冇打算养呢只狗噶，佢好翻之后就一定要带佢走噶。 啊！唔可以收养佢啊！但一直以嚟我都好想养一只狗做宠物噶。 我呢度系诊所嚟噶，所以系绝对唔可以养宠物，加上呢只狗系小偷嚟添。 即系话唔可以收养 Happy 啊？ 咪系咯，我唔舍得佢啊！我真系唔想同 Happy 分开啊！虽然 Happy 系曾经偷过嘢，但系佢始终都有佢嘅优点噶嘛。 讲开又讲啊，其实嗰次嘅事唔系咁简单噶。 吓、啊， 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 系咁嘅，我唔小心咯。我喺屋企打扫嗰阵啊，跌咗棵盆栽落嚟。好彩冇细路喺度玩咋，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咯。 就是因为他偷了个手袋，所以我们两个是避过一劫的。难道这只狗是拥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的？你这里说的动物的直觉一向都比人类敏感的。 他有预知能力，是这样我要告诉医生才知道的。他知道之后可能会被我收养 Happy 都不定。是真的， Happy 因为想救我和幼蓝，所以那天才会偷走我的手袋的。 你冇乱讲啦，即系有咁啱得咁巧嘅啫。 讲啊！ 讲开又讲啦 ，Happy 而家喺度做紧咩啊？ 佢喺度打扫紧地方啦。 吓！够啦够啦，我唔使佢打扫地方啦，你去帮我买份报纸，我有一段新闻想睇下。 叫 Happy 帮你买翻嚟呀！嗱，钱喺度，你记住要买到份报纸翻嚟呀。 到底几时才买到报纸回来？只狗出去已经两日了。 Happy， 佢终于回来了。Happy， 你去了咁难，我担心你。 听住啊，你千祈唔好入嚟啊。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点解份报纸会系几年前噶？呢只狗咁蠢，真系一啲用都冇。 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好啊！你谂唔谂到有咩好办法啊？ 上次嗰只流浪狗好翻晒啦， 阿哥。 呢一位就系我嘅好朋友，佢个名叫做阿金啊。 阿金，阿哥。 咪咁啦，千祈唔好接近呢只狗啊！万一染到啲咩怪病，咁就麻烦啦。 我呢只 Happy 都唔知几健康，佢一啲病都冇啊！ 话俾你哋听咧，阿金只狗啊，已经报咗名参加听日嘅狗展嘅。佢只狗 keep 得咁 fit， 听日一定会赢嘅。 你话听日狗展？ 如果你只狗参加，一定唔会入到围啫。 我哋走先啦。 真系激啊！呢两个人啊，好乞人憎啊！ 我哋话听日有狗展啊！ 哦， 如果 Happy 可以喺狗展度赢到冠军嘅话，我谂医生一定会对佢完全改观，仲可能会接受佢添啊！ 佩佩，你度搞乜嘢啊 ？Happy， 你要证明俾医生睇你唔系冇用噶，你再唔做翻啲嘢，医生可能会即刻赶你走噶。 使嘅呢一次九展系你最后嘅机会嚟啦。就算攞唔到冠军，起码都要攞翻个亚军。总之你就要令到医生对你改观啦。医生，如果 Happy 今次得到第三名，你可唔可以俾佢继续留喺度住啊？ 冇问题啊。 真系嘅？ 系啊，因为我肯定佢一定唔得。 好多狗参加， 贝贝，我嚟帮手打气噶。 有啦，望得姐姐。 哎呀，估唔到医生你都嚟睇呢啲狗展喎。 我都唔系好想嚟嘅啫，我只系俾人夹硬拉嚟嘅。幼男精神几好咁啊！ 你都嚟咗啊！你哋咁得闲走嚟呢度趁热闹啊？ 唔系趁热闹啊，我哋系嚟参加比赛噶。到底有咩咁好笑噶？ 你真系谂住俾呢只狗参赛啊？不如我谂多赢到咪咪奖嘅。 咩叫做咪咪奖啊？我唔明嘅。 即系由尾叔翻上嚟，佢就会赢。 首先系比赛嘅第一个环节，请参赛狗只顺次序出嚟。 俾翻你， 今次呢一个狗展决定要腰斩啊！马上腰斩啊！ 吓，唔系啊嘛， 即刻腰斩！ 而家个狗展腰斩咗，即系话 Happy 冇可能会攞到第三名啦。医生真系唔可以继续养 Happy 啊！ 当然系唔可以啦，呢只狗有偷嘢嘅坏习惯，就算佢而家未好翻，都要赶佢走。 似乎有人嚟探你喎， 医生，我是艰难共和国的大使啊！之前多得你出手救翻我哋嘅总统，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好啦。 哦， 系咁嘅，我哋总统为咗表示少少嘅心意，叫我专程咧送一份礼物嚟俾你嘅。 哇，呢条颈链好靓啊！ 嗯。 咁贵重嘅礼物，我又点可以收啊？ 如果唔嫌弃嘅，就请你收咗佢啦。 好靓啊！ 摆喺饰物柜里边啦。 系系。 你呢只狗真系一无是处，佩佩，你都见到噶啦，呢只咁样嘅狗，永远只系一只偷嘢嘅狗。 好衰噶 ，Happy 你真系好曳啊！ 好啦，快啲入去放低条链，跟住唔该你即刻离开我屋企，仲快啲翻入去。 Thank you. 食到条命同自己条命边样重要啲啊？ 医生，你真系好过分啊！到而家你仲唔明？ 啊、 如果我哋仲留喺屋入边，咁我同你而家两个都可能已经冇命啊 ！Happy 佢偷走条颈链，目的就系想我哋离开呢个危险嘅地方啊！ 哦、 啊，所以之前嘅事亦都系一样。Happy 佢之所以成日都偷人嘢，其实目的只不过系想救人啫。 咁即系话，一直以嚟都误会咗 Happy。 Happy，Happy， 你喺边度啊 ？Happy 喺边度啊 ？Happy， 吓、啊 啊？你点啊 ，Happy？ 你见啦，啲人都系你唔好啊！如果唔系因为你 ，Happy 就唔会搞成而家咁样啦、啊。 原来佢仲未断气，佩佩，好啦，唔好再喊啦，即刻准备帮佢做手术。 Happy 佢系咪有得救啊？ 当然仲有得救啦，我一定会救翻佢嘅，我系唔会俾佢就咁冇命。快啲啦，佩佩。 咁就太好啦！搞掂晒， 开始。病人的名叫做 Happy， 现在起是我家的新成员。 医生， 所以我一定会救回他。佩佩，手术刀。 是医生。 真的好了， Happy 终于找到我家了。 佢是我同医生的救命恩狗嚟喎，不过我都要好好咁睇实佢，因为我唔可以俾佢骚扰到其他嘅病人噶嘛。 讲真啦 ，Happy 真系犀利啊，竟然拥有超能力喎。 系啊咧，就因为咁，我即刻就谂到要佢帮我手做翻一样嘢咧。 啊？ 帮我抽奖啊！我要嘅系佢帮我做旅行嘅大奖啊 ！Happy， 你一定要帮我手抽中啊！ 好嘢，小妹妹，你抽中咗啊！ 真系俾我抽 中！好啦，恭喜你啊，小妹妹，你抽中四奖噶！ 啊，四奖咋？激气啊！佢唔系有超能力嘅咩？点解抽唔中噶？ 啱啊，佢系有啊。 啊？ 对 Happy 嚟讲，去北海道旅行根本一啲都唔吸引。四奖嘅牛扒啱佢多啲，系咪？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怪异黑杰克。 鬼？ 唔好走啊，听唔听到啊？你唔好走啊，睇住，唔好走啊！你再唔听话咧，我叫医生同你打针噶啦！ 啊，六岁嘅细路女，啊，唔清楚佢感染咗咩细菌？啊，我同你讲住啊，我而家好忙啊，我迟啲再打翻俾你。Happy， 佩佩，你都是啊！如果再吵的话，就两个都要打针。 医生，我对不住啊，唔制啊，我唔要打针啊！ 哼，阵间执翻好啲地方啊！ 系。Happy 啊，我而家要同你冲凉，你唔好再曳曳啦！哇！ 我睇你今次仲走去边？ 我 你嗌都唔会有人嚟帮你嘅咧。 啊，帮到我狗啊！你放过我咯。 啊，幼男，你叫我放过你，乜你做咗啲对唔住我嘅嘢咩？ 我冇啊。 咁你使乜惊啊？点解见到我就走啊？ 哦，诶， 唔好再反抗啊！ 咁我要点做你哋先满意？ 好简单啫，搣咗块胶布俾我睇下啦。 你块胶布唔搣得？ 咩叫唔搣得啊？快啲搣咗佢！ 啊，嗰度啊！ 啊！你估呢招可以呃到我哋咩？ 哎呀，好痛啊！ 对唔住啊！ 哎呀，又男你唔走啊！ 哦，朱丽叶，我可以发誓，天上明月做证，我对朱丽叶你嘅爱就好似明月一样永恒不变。 咁唔得噶，罗密欧，月系有阴晴圆缺，你向多变嘅月亮起誓，咁即系你对我嘅爱，终有一日会改变嘅啫。 朱丽叶。 你等啦，我被光龙追紧。 啊，佢喺边啊？搵唔到佢嘅。 行开啊！唔好阻住晒。喂，有冇见到幼男走咗入嚟啊？ 啊，冇啊，我冇见过佢、啊。光龙啊，我哋喺度排紧戏噶。 咁好啦，我哋翻去。 好啊。 边个打黑痴啊？ 啊，朱丽叶，你系咪冷亲？而家开始感冒啊！ 啊，罗密欧，寻日我已经觉得有啲发烧噶啦。 我幽兰，嘿嘿，你真系匿埋咗喺度。 幽兰，光龙你停手啊！ 你话咩话？你居然咁大胆喺度命令我？好啦，今日我要好咁教训你哋两个啊！ 好痛啊！幼男你冇事啊嘛？ 都好啦，总算冇俾佢搣开块胶布。 个光龙实在太过分啦！ 点解你唔打翻个转头啊？好啊！ 我边度够佢打？ 俾我见到佢，你一定会好好教训佢。 我翻嚟啦， 咁晏至翻到嚟噶， 晏少少啫。 咁大个仔都唔生性嘅，我出去买嘢啊，同我睇住笔纸啊。 嗯， 仲有啊，帮手睇报啊。 你翻嚟啦？ 系啊，我翻嚟啦。笔纸啊，今日有冇边度唔舒服啊？ 医生嚟过，佢好似平时咁帮我打咗支针啊。 系啊。 哥哥，借唔借咗寻日嘅续集翻嚟啊？ 借到， 快啲读俾我听，我好想知结局系点啊！ 等阵吓，食完面就读俾你听啦，好快噶咋，等三分钟就得噶啦。 哥哥，我个病究竟要几时先好翻噶？ 嗰只个肚胀波波嘅青蛙，爸爸俾牛牛踩咗脚。 着，即刻成只扁晒啦！哦，福子啊，福子，你冇事啊嘛？ 哥哥，我同你讲嗰个医生 系。 那个黑杰克医生，你找不找到他？ 未啊，仲未啊！ 你快点找他啦！我好想那个医生同我医病啊！ 但是北治啊， 唔该你啊，哥哥，快点带黑杰克医生嚟睇我 啊！哦，唉，北治讲嘅黑乜嘢医生系乜嘢医生嚟噶？ 听北治讲，佢有个叫尤美芝嘅同学病咗，后来找咗嗰个医生同佢做手术，冇几耐佢嗰个同学个病就完全好翻晒啦。 那个医生住在哪里的？ 这层我都不知道啊，北子的同学将这件事四围这样说，听埋听埋，北子当他是神仙咁。北子 我想你们都是送他入医院好一点。看来他不是普通的结核病，如果再拖下去的话，他的病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那医不医得好的？ 一定要在医院做详细检查才知道。如果病情危急的话，可能有必要做手术。 做手术？ 哥哥，我知道我这个病只有黑杰克医生才医得好的。 你不要在胡思乱想啦，一定会医翻好的。 不会的，如果摸黑杰克医生医我，我的病一定不会好翻的。 不止啊， 我不要其他医生。 不止啊，你不要那么野蛮啊。 不止。是胸口出现的空洞，照道理应该是结核病，没错。只不过他的痰和血液道都发现不到结核菌。唔该，你可唔可以抽少少时间嚟睇下佢啊？咪咁讲啦，睇下得噶啦。但系嗰阵我同你系老友嚟噶嘛？唔该你啦。哎呀，即系一怪人嚟嘅。 我翻嚟啦。系啊，北子今日点啊？ 北子佢入咗医院， 啊，要做手术。北子， 唔会噶。如果冇黑杰克医生医我，我个病唔会好噶。 北子，你放心啦，你哥哥我一定会找到黑杰克医生嘅。 你咪系尤美芝嘅同学，北子嘅哥哥。 姨姨啊，尤美芝之前咪做过手术嘅，帮佢做手术嘅医生，我想知道多啲有关佢嘅嘢啊。 你讲黑杰克医生啊，其实我哋都唔系知佢好多嘢嘅啫。当时系一个熟朋友介绍嘅，唯一知道嘅系佢收嘅医疗费可以话贵到飞起啊。但系我哋总算都可以俾得起，成1亿 yen 嘅。但是可以换回尤美芝条命，咁都值得嘅。 请问那个黑杰克医生的样子是怎样的？ 怎样的？ 黑杰克啊，是不是这牌啊？ 冇牌照的医生是不会登记的。黑杰克。搞了一轮都是得过吉。 又蓝出咗课室咯，光龙。 今日唔玩啊！ 啊，你今日做咩啊，光龙？ 我对你嘅爱系永远不变。朱丽叶， 罗密欧， 朱丽叶啊！ 罗密欧，我对你嘅爱同样系咁深噶。 喂，奇顿！ 光龙有咩事啊？ 奇顿啊，求下你啊，唔该你帮帮手救下我个妹啊！ 我救你个妹？ 哎呀，唔怪你啊！你只要扮黑杰克医生去呃佢，咁样就得噶啦。 扮黑杰克医生，但系 我扮医生都冇用噶，我根本都唔识得医病嘅。 作下状就得噶啦，扮识医就得噶啦。至于医病方面，医院啲医生会负责噶啦。只要我个妹知道哈杰克嚟医佢，佢一定会好开心噶。奇顿啊，你听过斗志系疾病嘅特效药噶啦？ 但系我系细路，肯定会穿煲噶。 唔会噶，唔会穿煲嘅。你弟做戏剧部做戏好叻噶嘛？而且我细妹未见过哈杰克，唔知佢系点样噶。嚟啦，帮下我。 系咁。你以后唔准黑我同幼男，你可唔可以应承？ 我唔会再黑你哋噶，你一定唔会，我一定唔会噶啦。 系咁好啦，咁样我即管试下啦，光龙。 提下先啦，哈杰克医生嘅右边头发嘅颜色都系白白地，面上有道疤痕。啊，咁啱啦，系咁样啦。身形系矮咗少少，但都算几似啦。 你讲嘅嗰个黑杰克系个点样嘅医生嚟啊？ 佢呢个人咧，听讲好犀利噶，每次医人都收好贵嘅医药费嘅。系时候啦，快啲啦！ 北子啊，我带咗个好犀利嘅人嚟医你啊！生系黑杰克医生啊！ 你就系黑杰克医生啊？ 冇错啊，新鲜滚热辣嘅啊唔系，佢真系黑杰克医生嚟嘅北子。 光龙竟然有个咁可爱嘅妹， 嚟啦黑杰克医生啊！医生睇病啊，医生啊！ 我就是黑杰克医生啊，你是北子妹妹啊，是不 是？是啊，我是啊。 嗯，等我看看你的病先啊。 哦，医生唔该你啊，我好辛苦先找到佢的。 多谢你啊，哥哥。 见到个咁可爱的女仔，我有啲紧张。 原来黑杰克医生是咁风趣的嘛。 啊，系咁，我开始啦。你而家擘大个口啊！啊， 点样啊，医生？ 情况唔系太好，都会几长手尾下噶。但是要好翻，最紧要系病人本身要有斗志，坚信自己一定会好翻，咁病情就会好噶啦。放心啦，我每一日都会嚟帮你睇病嘅。我要走啦，我会同医院嘅其他医生交代嘅。 嗯， 再见啦。 诶，北子啊，我送医生走先吓。 嗯。 哇，成功咗！ 唔好咁大力啦，我好痛噶。 哦，对唔住啊，你演技好好啊，简直可以做影帝添。 会唔会穿煲啊？ 你放心啦，唔会穿煲嘅。北子都唔知几开心啊！好多谢你，多谢你啊！奇顿，你喺呢一度啊？ 啊，光龙啊！ 求下你帮到我一次啊！北子等紧你嘅，帮到我一次啦！啊啊！ 你今日面色好翻好多喎、 啊，黑镇嘅医生。 系啊，每日有冇按时食嘢啊？ 有。 啊，镇静嘅医生嚟紧啊！ 啊，咁好啦，今日我仲要帮病人做手术嘅，我唔得闲陪你啦吓，听日见啊。 吓、啊，咁快就走？ 不止啊，你唔可以咁任性噶，黑杰克医生每日都好忙噶嘛。 今日点啊？仲有冇咳啊？ 光龙啊，不如算数啦， 北子咁样太可怜啦，我唔想再呃佢啊。 但系如果唔再继续呃佢嘅，北子一定会冇晒心机嘅。而且头先你应承过佢，听日会再嚟睇佢 嘅。系嘅，但系要 左拳左拳右拳，左拳左拳右拳。 看来昨天的烧已经退了，继续是这样应该很快好翻。北子，我可以帮你做的治疗已经做了，剩下来就看你自己的斗志了。 北子啊，跟黑杰克医生讲多谢啦。 医生帮我做手术啦。 什么 呢度嘅医生话我唔做手术嘅话，我个病就冇办法好得翻噶啦。 手术 啊，北子啊，手术就等呢度啲医生做啦。 唔制啊，我有黑杰克医生帮我做手术。 你唔好讲少啦。 唔系黑杰克医生帮我做，我唔应承做手术噶。 北子啊，你唔可以咁任性噶。 我唔做啊，唔做啊。 好啦，你咁想我做手术，咁俾手术费我先啦。 手术费？ 冇错，我要收嘅手术费好贵嘅，要一亿英咁多。你系咪仲要我帮你做手术咧？ 要一亿英， 俾唔起钱嘅，我唔会做手术嘅。北子啊，你醒下吧啦！冇错，表面上医生嘅人格系好高尚，但系当中只系为咗赚钱嘅，亦都有唔少嘅。以后唔好再盲目崇拜啲医生啦，赚失望嘅啫。 你讲得啱。 是真正的黑杰克医生啊！ 你刚才讲出了我的心声，是这样的，首重医生打电话叫我帮手，我一直只是想着粗略地看下就算数，因为个病人多数都是给不起钱做手术，但是听完你刚才讲的那番说话，我突然很想医他。 吓、啊，黑杰克，你真系肯医佢啊！ 我决定同呢个细路做手术。 啊，实在太好啦，佢有得救啦！多谢你，正牌嘅黑杰克医生，多谢你。 但系我要收手术费噶噃。 系。 咁啦，各位黑杰克医生话咧，要收一亿英手术费啊嘛，咁样我就收一亿 啊。啊！要一亿英啊！ 点啊？你肯唔肯俾？ 我肯俾啊！就算要做成世嘢，我都会还清佢。 执住先啦，你话点啊？ 系咁啊，不如收一千英算啦。 诶，一千英。 既然呢位医生话收一千英嘅，咁就收一千英，我会帮佢做手术。 好嘢。 系咁，而家做手术。 所有嘅嘢已经准备好晒啦。 好啦，跟住有工作等我做啦。黑杰克医生，你唞下啦。 你会医翻好我个妹喎，嗬？啊！太好啦，奇象太好啦！先排黑杰克医生肯帮北子做手术，北子又救啦，好嘢啊！ 真系太好啦，光荣啦！ 哥哥， 北子啊，对唔住啊，我夹埋同学嚟呃你，但我哋真系冇恶意噶。因为我想你开心，想你有翻斗志，所以 哥哥冇怪你，你已经为我做咗好多嘢，你咪尽咗最大努力帮我搵黑杰克医生嚟啦。嗯，哥哥，你对我实在太好啦。黑杰克医生，好多谢你啊，你好好人。 北子。 相信我，在封锁的空洞中应该发现到细菌，手术不会有大问题。嗯、 拜托你。 好了，开始。

呢个都系解决好方法喎。 哇，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阿宇咁话啦。 嗯。 啊，其实呢间医院年资超过20年嘅医生，我觉得仲有一个噶。 啊咩系咩？ 嗯， 仲系边个啊？ 我讲嘅咪就系佢嚟咯。 系又系，仲系追容医生添。 差啲唔记得有佢存在添。 哎呀，边鬼叫佢成日帮人做嘢，成个助手咁啊！ 追容医生啊，跟住啲嘢麻烦晒你啦。 好啊。 追容医生啊，等阵间你要帮我做手术噃。 系，我知啦。 今日有好多事发生。 好啦，我走啦。 要我买俾你嘅就呢一样嘢啊！ 冇错，我身材咁苗条，仲啱着呢款浴衣啊！ 唔系噃。 我都想好似啲公仔咁有苗条嘅身材噶。 你想愿望成真嘅，唔系同我讲，应该向流星许愿先啱。 向流星许愿。咩事啊？ 好似有意外发生。 哇！有个人被夹住咗啊！ 弊啦，出唔到嚟添。 啊！你唔使担心嘅，我系医生嚟啊。 好彩佢仲清醒。 啊！你都系医生啊？ 算系。 好啦，就交俾你啦。我谂佢系由脚胫骨折断嘅啫。 你又话叫我救佢？ 骨折你唔系咁在行啊？ 唔系， 系咁就交俾你咯噃。 又做事本身。 哎呀，我只脚。 你嗰边点样啊？ 右手受嘅创伤好严重啊！点都好啦，吊臂车未嚟之前移动唔到。 情形点啊？ 我哋系医生嚟噶。看来他很痛感啊，不减轻痛楚呢有机会出现休克的。 不好意思啊，救援队赶紧嚟的了，但是还要一段时间。 你们有没有带麻醉针药啊？ 啊，有啊。我这边搞定了。 啊， 其他的功夫就等医院帮他做。 好快手啊，先生。 麻醉针药拿出来了。 哦，头就向左边啊。好快你又唔痛噶啦！放心啦，冇事嘅。而家我哋咧，首先帮你减轻痛楚。救援队到咧，就送佢入医院啦。首先同佢输血，但系右手伤得太重，要由上膊开始切除。 啊！医生啊，你可唔可以留喺度多一阵啊？ 唔啦，其他工作啦，留翻俾医院跟进好啲嘅。我只不过系咁啱路过呢度嘅啫。 啊，咁就走啦。医生，你谂住点做啊？啊，唔见咗嘅，医生你去咗边啊？ 医生。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你在哪间医院做嘢？ 啊，我在珍珠医院做嘢嘅。 啊，最近我看到报道，话你哋嘅院长佢过咗身，系咪？ 系啊， 系咁，阁下系咪新任院长嚟？ 冇啲咁嘅事，我就系个普通医生嚟啫。 真系大开眼界！头先我见你嘅注射手法好精彩。只是用了3秒就完成上腕神经群的麻醉，如果不是一个熟练的医师，动作不可能那么快。 你夸张我了， 我咁多年一直帮人执头执尾咋。 冇可能啊！好似你呢种咁高质素嘅医生，只系执头执尾，你应该争取高啲嘅职位，咁先至系啊嘛。 做医生将名利摆喺最前系冇意思嘅。再见啦。 好对唔住啊，咁啦，翻去买浴衣好冇？ 真嘅，可唔可以买埋木屐啊？ 冇问题。 我想。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是医生你教我的，想梦想成真就要向流星许愿嘛。 哦，许愿啊？ 但是流星的速度太快了，我都未重复到三次愿望的内容，他们就消失了。啊，那粒是什么星来啊？ 哦，那粒是直女星。 那那粒呢？ 天鹅座的天津四。 那那粒呢？这么小没什么光，好像想消失一样啊。 我都唔知喎。 咁有咁细粒消失咗都冇人留意到咯。 嗰啲肉眼睇到但係好暗嘅星，我哋叫佢做六等星。光过佢一百倍嘅就叫做一等星。嗰粒咁大粒嘅係一等星。六等星係嗰啲暗到几乎睇唔到嘅星。只不过佢哋睇上嚟咁细咁暗，只係因为佢离我哋好远。 佢离好远。 好似电灯咁，近睇你咪觉得佢光啲咯。其实有啲星佢哋比一等星仲要光嘅，只系离地球太远，所以我哋先系睇到微弱嘅光啫。嗰啲原本比一等星仲光嘅星宿，因为离地球太远，俾人视作六等星，就好似今日嗰个医生咁。 佢系医生里面嘅六等星。 冇错，佢有好高嘅能力，但系喺真中医院。相信他没什么机会做到院长。 为什么会这样的？医生不是医术高明就得了吗？ 有能力未必一定受到赏识的。那些懂搵钱交际的人会成为一等星，盖过有能力的人。 哼，这样对其他医生很不公平。 培培，你向我发脾气都没用的。 哼， 不要这样。 特区医生，这些钱是啊。 我哋医院唔谂住要买一笔新嘅器材嘅咩？嗰笔钱就喺呢一度。 咁啊，咁啊，即系话呢笔钱系真宗医院嘅资金嚟咯。 咁咪等于挪用公款？ 你咪喺度乱咁噏嘢啊！身为真宗医院嘅院长，绝对有权动用咁少嘅数目嘅资金。咁啊，内科嘅票全部归我啦。柴田嘅今次绝对冇机会赢到我。 咁好呢？ 即是说这笔钱是我们医院的营运资金来了。 只要我做了院长啊，掂开这笔数都没问题了。这样的外科加上泌尿科一共十二票啊。 那么好了。 是不是找我啊？ 哎呀，你来了啦。朱雄医生啊，听说最近本市发生了一种意外，你救了个伤者。你这样做想提升民望啊？ 我唔明白你意思噃， 提升知名度对你竞选新任院长有利噶喎。 我完全冇谂过要竞选， 咁样到时你投我一票啊！ 到时我会选自己要选嘅人。 你唔肯投我一票，即系会投俾德川啦，系咪啊？ 投票嗰日你咪知咯。 哎呀，你讲咩话？ 唔使怒气啊，佢嗰一票半票选得系乜嘢系咪？ 我哋集中火力买住更加多有利嘅医生，咁咪仲好系咪？ 阿毛利医生，你过一过嚟啊！ 系咁，选举嘅时候就要拜托你啦，毛利医生。 你嗰一票最紧要俾我啊！ 靠晒你嗰票啊！你 到时要投我一票啊！ 特 得啦，你收咗佢两个包裹，你就冇事。 总之到时你投佢一票啦。 真宗医院里面多名医生涉及今次挪用公款事件，有关方面声明。 医生，而家电视新闻讲紧嗰间医院嘅新闻啊！ 医生绝对唔容许医院有咁嘅。 咩叫挪用啊？ 咁嘅，似乎有人擅自攞咗医院嘅资金，听讲佢哋想用资金去买选票。 啲医生做埋啲咁样犯法嘅嘢，抵佢哋俾警察拉啊！咪啦，嗰个六等星医生有冇份啊？ 今次件事唔关佢事嘅。 唉，佢好似一个梦幻故事里面嘅人物咁。 梦幻故事，老实讲，其实佢可以发出比好多人更加耀眼嘅光芒。 华德士嘅医生全部俾人拉晒啊！ 咁以后我哋点算啊？ 一时之间都唔知揾边个主持大局啊！ 系啦，戴川医生佢喺边啊？ 手术后进展唔错啊，短期内咧，你都要继续食住抗生素先得噶。 系噶， 请问柴田医生喺边？ 今日开始唔使再插喉啦。 啊，系。 一客烧墨鱼丸啊！ 等一下，我而家多啲沙律酱、辣椒油同埋紫菜啊！ 好啊！ 乜部分你咁爱食噶？ 有男啊！你咁样话我噶，话我为食为自己做食好多嘢啊！ 又嚟放烟花噶啦！ 好，放烟花，咁入去啲花俾啊！ 哇！好靓，好靓！ 地面就咁爆炸，佢全身都烧伤晒，一定要进行超早期手术先至得。 离呢度最近嘅应该系得真宗医院啊！ 真宗医院， 跟住咪咯，阿医院嗰边回复啦，话医院而家冇医生喺度。 哎呀，咁冇法子啦，虽然多三十分钟车程，都要送去另一间医院啊。 唔使，直接送去真宗医院得噶啦。 吓，但系嗰度而家冇医生喺度啊！ 唔会冇晒人嘅，如果冇医生嘅，手术就等我做。 哎呀，好拣唔拣，做乜拣呢个时候送嚟我哋医院得噶？哎 呀，佢全身都烧伤晒，骨折同休克嘅处理我已经做咗。 只不过我哋医院所有嘅常规医生都已经被警察拉晒去了噃， 应该仲有啲有经验嘅医生喺度嘅。 边个啊？ 眼科嘅前田都做咗好耐嘅， 眼科医生点医火伤啊？ 系咯，系啦，嗰个男人好熟口面啊！ 阿先生，请问你系咪就系著名嘅黑杰克医生嚟啊？ 冇错，我系。 黑杰克医生啊，我听闻你是个名医嚟嘅，你可唔可以帮手做今次嘅手术？拜托你啊！ 要我做冇问题啊，但系手术费要五千万。 5000万， 保住医院嘅声誉，呢个价好平。好啦，究竟点样决定？俾五千万手术费俾我，求我做手术呢？亦或系将病人送去第二度，同时将你哋医院嘅声誉推落谷底呢？ 发生咩事啊？最容医生。 最容医生是外科老手来的。 只不过他亲自操刀做过手术没有？ 应该没了，由他做手术得不得啊？ 我有很多事就好不得闲。你们快点决定，究竟给五千万我，定是将今次手术交给最容医生？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担任过手术的主诊医生的。 话你唔系嘛，咁快揾藉口推搪啦！ 好啦，咩王子，我做啦。只要各位一齐帮我手做嘅，咁我做今次嘅手术啦。 好啦，事不宜迟啦，事务管理得未？ 系，而家做紧。 将今次嘅事件通知咗伤者一家人未啊？ 通知咗啦。 继续为伤者输血啦，破伤风雷毒素都要。直皮准备成点啊？ 准备好啦。 准备埋纱网。 系。 医生，心脏有问题啊！ 加快输血速度，注射副肾皮质荷尔蒙。 系。 准备注入棉。 系。 医生，我攰啦。 而家医院嘅医护人员应该明白到，边个先至最有资格做新一任嘅院长咧？ 但系嗰可怜嘅医生唔系受其他医生排挤噶嘛？ 你仲细，有好多嘢你都唔明噶啦。 嗯，那个医生其实都几惨啊，唔止成日孤零零，仲要俾人排挤喎。 翻屋企啦，呢啲事唔到我哋。 脚部骨折情况点啊？ 听讲已经做咗暂时应急处理。 咁样嘅，唔止系应急处理嘅级数，已经回复翻正常状态，唔通系嗰个医生？ 星日光度同肉眼见到嘅唔系一样噶。 系啊，冇错。 医生，嗰粒好光，但系零舍离开其他星好远嘅，就系医生你啦。至于喺隔篱嗰粒好细嘅星，不断发出微弱嘅光芒，就系我啦。 你甘心做六等星？ 肉眼虽然睇唔到，但其实粒星好大噶。 大好きよ、あなたと一つになれるのなら、こんな幸せはないわ。 一个拥有神乎其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呢个笑话咧，你一定未听过噶。 咩笑话咁巴闭啊？ 你哋都唔好笑。 讲出嚟啊！ 马牌就装咗啦。地板又已经抹到立立令，啲衫洗咗仲晾埋添，又冇人 send 短信俾我。医生， 做乜嘢啊？我咪同你讲过咯，我喺度做嘢嗰阵，千祈唔好骚扰我噶嘛。 婆婆觉得好闷，所以先揾你啫嘛。 觉得闷啊？点解你会觉得闷？ 因为我已经揾唔到有咩可以做啊！凡系煮咗身又洗咗碗又打扫，已经冇嘢可以再做啦，点算？ 好啦，我知道啦，等我做完嘢先陪你倾偈啦。 贝贝，有人？点解你会喺烟囱度爬落嚟嘅？ 我喺度逃亡紧啦，你帮我匿埋咯。 你话逃亡？ 有人啊，你快啲出嚟啊！我知道你一定系匿埋咗喺呢度嘅。 哎呀，杀到你啦！ 你匿埋都系冇用噶啦，快啲出嚟啊，有人！ 哎呀，你唔好逼我。 咪走啊！哎呀，我已经同你讲过，走系冇用噶啦嘛。哎呀，好我啦， 姐姐究竟发生咩事啊？ 这个幼男啊，竟然跟我说话他不想翻学啊。 不想翻学？ 他跟我说话由听日开始不再翻学、啊。我咪闹他话不得咯，于是他就走了出来了。那你说啊，为什么不想翻学啊？ 不说啊，我怎么都不说的了。我说了出来家姐你实发脾气的。你发脾气好恐怖的。 嗯，我最多不发脾气了，你老老实实说为什么不翻学？ 人嚟嘅，因为未做晒啲功课咯。 未做晒，仲有咁多时间，而家做咪得咯。 嗯，啲功课太难，我唔识做。 唉，好啦，最多我帮你一齐做啦。嚟啦，快啲做啦。 话定话得闲，我就帮手啊，好唔好？ 唔制啊，啲题目好难噶。 唔得噶，点可以怕难就唔做噶？ 又发脾气啦， 系人都会发脾气噶啦，有咩功课啊？ 是数学， 俾本作业俾我睇下，系边条数唔识做啊？ 啊！有人我帮你做紧功课。 啊！咁你大件事啦，你话读书功课都咁样，老师问我噶，点输到啊？ 收声啊！咁嘈叫我点做嘢啊？ 真系唔好意思啊，快啲输啦，数学、国语、社会都唔准大家睇啦。 佢两个走嚟呢度做乜嘢啊？ 又翻学有关噶。 翻学？ 早晨啦，我翻学啦。 九男啊，仲唔起身翻学？ 妈咪啊，我头痛，我帮我请日假啦。 又请假？学校里面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 冇发生咩事啊！ 如果你真系头痛唔舒服嘅，等阵去睇医生，叫医生打支针啦。到时一于同你打支特别痛嘅针。 打针？我唔打针噶，我唔打针啊！ 睇下你几咁龙精虎猛。九男，刷牙洗面。 嗯。我返學啦。 再咁慢吞吞嘅话就会迟到㗎啦。 九男，点解你记性咁差噶？咁嘅题目你都唔识做，你究竟要我讲几多次先至明噶？你咁嘅程度，不如翻去读幼稚园好过啦。 你拉尿都有人服侍你，唔使你用脑啊！哎，我问你，一加一等于几多啊？咁简单嘅问题，幼稚园学生都识答啦！快啲答我！ 等于二。 幼稚园嘅题目果然识答啊！有乜咁好笑啊？而家即刻答我，25乘2减15乘2答我应该系几多？点啊？等于几多啊？咁简单嘅题目都唔识，你仲好意思喺度笑？出嚟黑板度将条数计翻出嚟。计唔到咪使知翻埋位坐。 老实讲啊，有时真系想打场落啲态度差嘅学生度。 咪系啦，引嗰啲学生引到就嚟爆炸啦！我哋老师都系人嚟噶嘛。 但系我咧就唔会对学生使用暴力嘅。不过我会用说话代替拳头。 佢即系点啊？ 系咁嘅。我会用啲尖酸刻薄嘅说话闹啲渣嘅学生，效果等同用拳头打佢哋，一样可以令到佢哋贴贴服服。 但系你咁做嘅，啲学生咪会好憎你。 咪系咯， 系噶，有啲学生咧，简直就憎到我入心入肺。只不过我咁样做系要激发佢哋嘅斗心，令佢哋冇晒尊严。佢哋好嬲嘅时候，就会将嬲嘅情绪转化为上进嘅动力。 喂，但系咁啊，唔系所有学生闹完之后都会上进嘅咩？喂，有啲牛鼻灯笼嚟嘅。 嗯， 嗰啲冇斗心嘅学生会不停咁闹，闹到佢哋有斗心为止。我相信俾我闹嘅学生迟早都有翻斗志嘅。 你细个嗰阵咧，你招可能仲行得通嘅，但系而家啲细路唔同我哋细个嗰阵噶啦。 系冇错啦，何况而家啲细路都系越打越懦弱嘅。 遇到啲咁嘅学生，我一定会鞭策佢，直到佢哋改善为止。我先走先啦，嗱， 虽然正对教书嘅工作的确好有热诚嘅，但系做人就唔够灵活啦。 以佢咁嘅性格啊，我形容好快会出事添。 九男，你今日又诈病唔翻学啊？究竟发生咗咩事啫？吓咩事啊？你乖啦，话俾妈咪知啦，咩事啫？ 班主任千正老师佢好衰噶， 吓 佢每次上堂都针对我， 系咪你心理作用咋？之前嗰个班主任太过就你哋，我反而觉得唔好啊。得闲我搵日去学校问清楚千正老师啦。总之你而家就翻学先好冇？ 我唔翻啊！ 九男， 一定要我翻噶，我宁愿有重病。 又是讲埋啲咁嘅嘢啦！ 我唔翻啊！我唔翻啊！冇边个？ 点解九男佢会变成咁样嘅？ 我真的不想再翻学了。有什么办法可以令我不用翻学呢？有得选的，我宁愿有病。如果我有重病的，就可以长期在医院不用翻学了。受伤都得的哦。 是吧，这条是二年级的数来的，那么你都不识啊，你现在即刻去二年班的课室找人教你怎样做啦。你还等什么啊？去啊！ 快啲去问人点做，快啲去啊！ 全席老师， 嗯， 件事系咁样嘅。 吓， 教务主任揾老师，唔知有咩事啦。 之前我以为九男翻学迟到，原来佢喺翻学途中俾电单车撞到啊！ 吓，咁点算啊？ 咁轮尽都有嘅。 老师啊，九男伤得重唔重啊？佢会唔会死噶？ 佢冇咩大碍啫。 咁而家喺边间医院啊？ 我唔可以担佢噶。 唔好为啲咁嘅事分散精神，而家系上紧堂噶。 老师话佢冇咩大碍，点算啊？ 我哋去探佢啦。 听讲嗰阵系红灯嚟噶。 哦。 老师，情形点啊？ 九男咁会唔会有事噶？ 请问声系咪中央综合医院啊？今朝俾电单车撞到，叫九男嘅嗰个男仔，而家情况点啊？ 情况相当严重，唔止头受创啊，而且佢哋脚嘅骨折情况非常复杂。照情形睇啊，要切除对脚只可以保住条命喎。 咩话？要切除对脚？系。原来咁样嘅，手重啊！ 尊敬你啊！ 你帮下我啊！求下你啊！ 我究竟发生咩事啊？吓，做咩惊青蛇咁嘅样嘅？你平时都唔系咁样噶，尊敬。 我有个学生，你要帮我救佢啊！ 啊！ 有咩办法可以帮到佢？ 要救翻你个学生咧，都唔系话冇可能嘅。有个医生啊，可能会帮到佢都未定啊。 哦，咁系边个医生啊？ 佢嘅技术咧系世界一流噶，但系反复无常，性情好古怪嘅。我唔知佢肯唔肯帮你噶噃，但系你可以试下打电话问下佢嘅。 我点都要试下噶，你讲俾我知点揾啊！我想找哈杰克医生。 是，我是。 我叫川正，是曙光小学的教师。我有个学生遇到意外，现在伤势非常严重，要切除对脚。 能够保留到他对脚的医生，听说只有你才做得到的。医生，我求下你啊，救下我个学生。 如果要切除都没办法的，那总好过为了保存对脚而没了条命。 啊，医生，佢只系个细路仔嚟嘅啫，如果你肯同佢做手术嘅话，佢可能唔使切除双脚都未定噶。 系咁，而家你想我点做？ 请你去医院，帮我个学生做手术啦。 但系我并唔系慈善家， 呢层我都知嘅。手术嘅费用由我嚟负责啊。咁你要收几多钱手术费啊？ 我要收50,000,000嘅，不过我今日心情好，就收你30,000,000。 30,000,000， 你俾到钱嘅，我就帮个细路做手术；如果俾唔到嘅，就唔好揾我啦。系咁。 请入嚟啦。 佢情况点啊？ 老师，有一件事，其实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同你讲好。呢一排九男成日都揾藉口唔翻学。今朝早佢又是系咁，好唔想去翻学。到最后系我夹硬逼佢出门口嘅。听撞到佢个电单车司机讲，事发嗰阵九男佢晕晕噩噩咁突然行出马路。老师，九男佢同我讲话好惊老师你，好怕上你嘅堂。佢仲话好憎你，希望以后唔使见到你。 嚟你想去边度啊？ 去医院。 哈杰克医生真是狗养大名，是什么风吹你来的？ 有一个被电单车撞到的细路，是不是送了来你这里？ 蛤、啊、是啊。 这一排九男他很不想上学，九男他跟我说好怕老师你好怕上你的堂， 你做他对脚趾随时可以保住条命啊。 请问是不是一定要切了我的仔对脚啊？ 不是。 今次弊了，医院门口发生了交通意外，有个小学老师被车撞到啊。 啊， 小学老师 他伤得很重啊， 要即刻急救。他突然之间就出马路，我都即刻刹制的了，但是太过突然了，你不知道。 杰克啊，那个男人是我的好朋友来的。 好、哦。 我见他晕晕噩噩咁，我想着大声叫他小心睇车啦，但是你不知啦。 现在呼吸好微弱，看来没什么希望。 啊，看下他有嘢想讲、啊。 帮我话俾阿杰克医生知啊。 对不住啊，你的名字是我告诉他知的，不好意思啊。 跟我告诉阿杰克医生知，我买了博威，在我死了之后会有一笔保险费赔返，那一笔保险费就用来给手术费。 你还没说完这样的事啊，村正，你们坚持到底啊。 那笔手术费我负责，最重要可以救回个细路对脚，要救回他对脚。 村正， 不好意思、啊、你不会收到那笔保险赔偿 啊， 只是为我，因为我一定会医回好你的。即刻送他和个细路入去手术室。 今次全靠你啫，比着第二个做手术啊，未必咁顺利啊。讲真啦，佢两个可以医得翻咧，简直可以话系个奇迹嚟啊！老实讲啊，嗰、那个小学老师，其实我识咗佢好耐噶啦，佢系我小学嘅同班同学嚟啊。 哦， 咪睇佢咁啊，佢读小学嗰阵好懦弱噶，成日俾其他同学虾嘅，因为咁佢成日诈病唔翻学，搞到我哋成班同学成日去佢屋企夹手夹脚拉佢翻学啊。 嗯 啊，是啦，你将他两个安排埋同一间房啊，是什么原因啊？ 看来他两个的师生关系都会好返好多。 十五乘二减十乘二，答案是多 少？是啊，是十。 冇错啦，第二条25乘二减15乘二，正确答案是多 少？是啊， 任的两倍，是啊，手指 脚趾 手 埋 都唔 够，佩佩， 放 屋企啦。 啊，等埋我，系啦，医生。 做咩啊？ 我都想翻学读书啊。 咩话？点解忽然间想翻学？ 因为佩佩日日留喺屋企冇嘢做，觉得好闷啊嘛。 原来系咁啊。 好啦，时机到就俾你分。 嗯。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艺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怪异黑杰克。 小姐，唔好意思，唔该，一张大一张细。 由于露娜露娜身体不舒服，暂时不能供游人参观。 我仲山长水远嚟呢度添， 系啊， 真系对唔住。 我要睇啊， 下次先睇啦。 爸爸，露娜露娜系咪病咗啊？ 小妹妹，对唔住啦。 唔紧要啊，呢度有位大医生可以帮手医佢噶。 医生，小妹妹，你个爸爸系兽医嚟咩？ 你搞错啦，佢唔系我爸爸。你冇听过黑杰克医生个名咩？ 你话咩话？黑杰克。 妹妹，走啦！ 先生，你就系杰克医生啊？ 冇错，系，阁下系。 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系专门负责照顾露娜露娜嘅饲养员，你可唔可以帮佢睇下病啊？ 帮佢睇啦。 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净系识得医人类嘅，我根本唔识医狮子嘅。 点会？你以前都医过山猫同狗啦。 请你等一阵啊。克杰克医生的大名我早就听过了，为了救露娜露娜，我请我全国医生的名单，看看谁可以帮到我的。医生啊，请你医下他啦。 是这样，你应该知道我所收的诊疗费用是非常昂贵，我想你啊，不是，是动物园都比不起的。 啊， 失陪。 我哋走先啦，辛苦晒你哋啦。 佢又要食猫面啦， 佢咁勤力都要挨立，真系惨啊！ 嘥咗咁大笔钱，居然买咗件咁嘅次货翻嚟。 院长，露娜露娜系嚟咗日本之后先至病噶。 你梗系咁讲啦，睇佢都唔挨得几耐噶啦。 关于呢件事，园长，我谂住揾克杰克医生嚟医佢啊！ 克杰克医生，你话嗰个收费贵到不得了、声名仲好差嘅克杰克啊？ 好多人都话佢系天才外科医生嚟噶。 你唔使讲啦，动物园系唔会出钱嘅，连谂都唔使谂啊！ 伯伯，都是请你回去吧，我讲过我不会医， 我很辛苦才找到来的，求下你啦，不是露娜露娜神得的了。 你的动物园里面的动物的情况是怎样，根本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只有袁伯伯醒了。 医生， 你唔好太勉强自己啦。你患嘅系疲劳引致嘅短暂性脑贫血。 我点样都唔紧要啊，最重要嘅系露娜露娜啫。医生，请你医下佢啦。 3000万，治疗费系3000万嘅，绝对冇加讲。 啊，3000万 yen 啊，系啊。唔该，等阵啊，请你等一阵啦，我会同院长商量噶啦。唔系，就算院长唔肯承担呢笔医疗费，我都会一力承担噶啦。 医生啊， 今晚你就喺度唞下啦，冇办法啦。听日我就同你喺动物园度行一趟。 好嘢，医生唔使晒力。 冇咁啊。 露娜露娜的身世真的很可怜的，无父无母又无朋友，由于成身雪白的狮子很罕有，所以就被人当是商品咁周围拍卖。佢初嚟嗰阵，对周围嘅环境又陌生又惊，不过好奇怪，佢净系肯接近我一个啫。咁经过长时间同佢接触之后，我已经当正佢系自己嘅仔女咁噶啦。 哦， 只不过生活咗一段时间之后，佢就开始冇胃口，甚至唔见佢点瞓觉。而且仲一日一日瘦落去添，佢就喺呢度。 哇！真系流流流流！ 唔好咁嘈啦。 流流流流真系好可怜。 我想睇下佢之前嘅病历表。 咁落去我惊佢唔挨得几耐咋？ 医生，请你谂个办法救下佢咯。 肝硬化同胰脏炎，加上心脏好衰弱，施手术冇错可以解决问题。不过如果我哋揾唔出佢患上呢啲症状嘅真正原因，佢个病会不停复发。 医生， 要摆佢喺我屋企进行诊断。 好嘢！ 请你等阵啊！由于我哋嘅园长今日有事出咗去， 医生照你个办法做啦。 点得啊？起码要联络园长问清佢先啊！ 冇问题噶。总而言之，有咩事由我承担。 那好嘅，同老奶奶一齐啊！ 我都唔明白你究竟想点嘅，一只唔可以俾人参观嘅狮子啊！我唔会再喺你身上花个仙嘅。 院长， 总而言之，今次呢件事要你负全责，所有嘢都系你搞出嚟嘅，与我无关啊！ 医生，你知唔知道老奶奶最中意食乜嘢？ 唔知啊，佢系狮子，小鸡应该中意食肉啩。 系咁就煮咖喱鸡俾佢食，佢应该会中意噶。不如煮埋汉堡扒，唔好用酱意粉、三文治或者巴夫。 好啦，你翻出去先啦，唔好阻住我诊症啊。 好啦，露娜露娜，够钟食乜乜啊？睇下呢度嘅食物咧，全部都系我整俾你食噶，你食晒唔准剩翻啦。 佩佩，你喺度搞咩啊？ 呢啲系露娜露娜嘅午餐啊，睇下有咖喱。番茄汉堡包、三文治、仲有热狗同苹果批。 去玩啦，妹妹！啊，露娜，露娜，犀利啊！ 哇，好可爱哟！ 佢而家食紧午餐，你唔好骚扰佢。 食午餐嘅话咧，我仲有啲饼干可以俾埋佢食噶。 露娜，露娜唔中意食噶，我整嘅嘢好食过呢啲饼干啊！ 哎呀，食啲咁嘅嘢，露娜，露娜会病噶。 惊嘅嘢，你唔好乱咁讲啊！ 你两个唔好再吵啊！ 跟我嚟啊！今晚天气会好冻噶，医生啊，俾几件衫露娜露娜着好唔好啊？ 好，随便你。 呢件好唔好啊？呢件啊？呢件又点啊？而家帮露娜露娜拣紧衫，一阵先轮到你啊！系咪好唔满意啊？你真系好大胆啊！我俾啲落去你睇。我以为你大只过我，我最惊你啊！我放起武术嚟都好得人惊噶。 爬到咁高啊！ 喺上面练习绝招啊！ 系又似你啊！ 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哎呀！ 又似你啊！唔好以为我会放过你哋啊！ 我帮你啦！露露露露！ 哇！ 耶！妈，耶！医生啊，究竟露露露露可唔可以好得翻啊？ 内脏的问题做完手术之后就会没事，最紧要是之后的发展。 露娜露娜好像个白雪公主咁， 全身白雪雪好可爱呀、 培培啊，你哋唔好咁嘈好唔好啊？ 我想起片面粉白色啊！ 哇 哦！我哋试下用面粉睇下点先啦。Happy 如果变到白色嘅狗，我谂好可爱。 你两个，露娜佢出世嗰阵已经系白色、天生白色。我犯咗个严重嘅错误。 黑杰克，见你帮过我哋手，就扑嚟一次啦，真系啊！要用 MRI 嚟 check 狮子嘅身体啊！ 有图像出嚟啊！ 唔该，放大右下边嗰幅图。 系、 果然系 咁样嘅，似乎系肿瘤、 原来系咁嘅，唔关你事。 系 嗰只白狮子跟住会点，你都唔理啊？ 系你以为我系傻噶？3000万可以做到好多其他嘢噶啦， 院长。 哼，只狮子对我已经冇价值噶啦，你中意嘅俾咗你啊。 好，咁我明白。但系院长，你千祈唔好反口。 医生，露娜露娜可唔好得翻个？ 佢唔一定要做手术个。 系啊。不过只是靠手术不可以彻底医翻好佢。其实露娜不是天生白狮子，是生在脑下垂的肿瘤抑压了黑色素细胞的活动，所以令它变成白色。 那是它有病才变成白色？ 没错，它内脏的病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由于白色狮子是非常珍贵，露娜因为这样变成展品，它的病的主要原因是沉重的压力，所以要切除个肿瘤，令佢恢复原来嘅肤色。 咁之后会点啊？ 咁之后就会变翻只普通嘅狮子啊？ 冇错，而且会翻去自己嘅故乡，唔会再喺人类嘅身边生活噶啦。 唔得啦！ 培培，休谂。 认真就讲啦，我唔会交到奶奶奶俾你。 我哋唔会俾露娜翻到个光噶。 如果你哋系露娜，你哋会点谂？你哋会希望喺度孤零零咁过一世咩？我谂你两个都希望佢好翻之后可以翻去自己嘅故乡生活，无拘无束咁喺草原度奔驰嘅，系咪？ 我哋狮子都会希望系咁。 我谂露娜。亦都好似你咁谂。咁我而家就要帮露娜切除脑下垂肿瘤。 咁就都系为露娜好嘅啫。 主耶稣基督啊，请你救下露娜啦！ 上次我因为有啲心烦而拒绝你，如果系真系医得翻好嘅，你所讲嘅医疗费我一定会照俾你嘅。 黑杰克医生，露娜露娜而家嘅情况点？ 咪走啊！露娜 露娜，露娜走开！露娜，咪走啊！ 咪走啊！ 露娜露娜， 咪走啊！ 乜咁嘅？你今日搞成咁， 露娜露娜。 医好佢之后，露娜露娜的身体就会变翻咁嘅颜色嘅。 哼，唔系讲笑系嘛？露娜露娜咁咪会变翻一只冇乜特别嘅普通狮子。黑夜医生， 你话嗰只狮子任得我处置嘅。 哼，仲有啊，以后唔使再翻工啦。黑夜医生，我俾咗露娜露娜你，就当系俾咗呢份医疗费噶啦。哼，真系好后悔将佢交俾你医啊！ 露娜露娜过来啦，见到你恢复健康我真的很开心啊，我很衷心多谢你啊医生。至于那一笔医疗费呢，不好意思啊，我只是给得那么多你咋。 咪住，要他彻底好返的就需要有一个人将他带回故乡非洲的生活才得的，还要培养他习惯大自然。没错了，由你照顾露娜，露娜就最啱啦。 哇！ 放心，我唔会要你白做，人工加埋经费3000万耶，有冇问题咁？ 黑夜啊，医生！ 好啦，就咁决定，露娜，露娜就拜托你啦噃。 系。 第日咧，我定会探你噶。 吓，翻咗故乡，咁以后咪见唔到佢？ 唔系啊嘛，咁真系扫兴啦。 哦，咁以后都唔使嚟呢度啦。 咁边个负责医佢噶？ 佢识唔识医噶？ 搵埋啲黄绿医生都有噶。 哇，有好多信啊！医生，啲信系咪要你去医人噶？会唔会系我啲 fans 寄俾我嘅咧？系就好啦。 全部都是露娜露娜的拥趸寄去动物园的抗议信，多数是闹我。 你有钱啊！太过分了，医生是露娜露娜的救命恩人啊！医生啊，刚才那堆信里面有一封有小路仔拍的画。 嗯，佩佩啊，这幅是你画的？ 嗯，你估错 自分の飾り 一个拥有神乎奇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疑克杰克。 似乎打扫完了， 我而家好痛快啊！ 咁出去啦， 喺边度啊？ 见你咁勤力打扫，请你食好嘢当奖励你。 请我食嘢，咁就请我食巴夫啦。 唔得，要食啲更加好嘅嘢。 更加好啊！蛋糕同沙饼。 唔好问咁多啦，准备出门口啦。 系。好味啊！无论系鱼又好，贝壳类又好，全部都好食到不。 自达整的寿司是天下第一的。 我不是你 医生啊，你这么赞我真的不敢当、啊、 我讲事实而已 当回敬给你啦，送给你位小妹妹的。 哇，好嘢，我最喜欢吃蛋的。 小妹妹快点趁热吃啦。 我不是你啦。好美，好幸福啊。 老板啊，你教识个这么厉害的徒弟真的好了。 嗯，好多谢你的赞赏啊。 慢下啦， 啲寿司真系好好食啊！ 头先嗰个客人都几特别噶、啊， 嗰位先生其实系个拥有一流技术嘅医生嚟嘅。 医生 系啊，好多年前老板佢全靠医生师手术先至好得翻。我相信佢系全日本最好嘅医生。老板啊，唔好意思啊，有样嘢想求你。 讲啦， 我想攞翻个零月假，因为我谂住翻去乡下行下。 你终于都决定翻乡下啦？ 系，决定咗啦， 都成十年啦，的确好长时间啦。 喺我未挨出名堂之前，我系唔会翻屋企嘅。我离开家乡之前，同妈妈讲过，我下次翻屋企一定会请佢食全日本最好嘅寿司。 可能你对妈妈嗰份思念，就系支持你嘅动力都未定啦。咁多年嚟，你嘅努力不懈咁学习。用短短几年的时间才学识其他人用十年学到的嘢，有一个咁优秀的徒弟，我都觉得好骄傲。你翻去好好地孝顺你阿妈啦，啊！ 老板，真系好多谢你。我忽然间出现。妈妈一定会觉得好惊喜。妈妈，我答应你，下次我回来家一定会请你吃全日本最好的寿司。 我信你的达仔，我知道你实会成为一个最厉害的寿司师傅，我等你回来。达仔，你要俾心机啊。 妈妈， 咁自闭啊！ 系佢啊，能寿司店嘅寿司师傅啊！ 快啲通知佢嘅老板。 你叫做有马明，职业系货车司机。 系啊， 你之前并冇触犯过任何交通规例，系冒犯司机。 我想知道，俾我撞到嗰个人，佢而家点？ 冇生命危险嘅，但系佢两只手都要切除嘅。 要切除两只手？ 佢伤得太犀利，医院话系迫于无奈。 两只手被切除， 我听人讲佢系个技术一流嘅寿司师傅嚟，佢真系唔好彩。 你入去啦， 阿明， 阿明啊， 对唔住，娘子，我闯咗大祸。 你唔好咁讲，你唔好太内疚，唔好咁样。 娘子，我摧毁咗嗰个人嘅一生，我害咗个后生仔。 阿明啊， 培培啊，你做咩煎咁多蛋啊？ 全部都失败咗。 失败？ 唔该你啊，医生，就带我去嗰间寿司店食寿司啊。 哦，原来系咁样啊，唔得啊，我哋最近先至去过，而且寿司店煎嘅鸡蛋，未学过嘅人系唔识煎嘅、嗯。你唔好嘥晒啲蛋啊！你仲要再整啊？喂，能寿司店是吧？我想订两个位。啊、你说什么话？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怎样啊？ 不去吃寿司了。 啊！ 整寿司的师傅仔被车撞身。 怎么会这样的？ 还有，听说要切了对手。入嚟， 我是有马明的太太，这一件事我真的觉得很难过。我先生因为被警方扣留所以来不到，只不过如果你有什么要我们帮手的， 请你回去。 但是 好对不住，我没什么想跟你们说，我不想见到你。 那这样好了，或者迟几天我先再来探你。 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给回你手我，给回我啊，给回你手我，我的手。我的手，没错了，有对手。 是啦，有马明，你可以走得了。 啊，未想停、啊、 控罪撤销了，听说被你撞伤的人不告你。 不告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都是第一次遇到的啫，被你撞伤的人话想见下你，你点啊？ 啊，冇问题，陈你马上带我见佢。 我是个专职整寿司的师傅，我的梦想是可以有朝一日用我呢一对手。去整出美味的寿司给我家乡的妈妈食。我曾经亲口答应过妈妈，经过多年来的苦心修炼，我终于学有所成，想着实现自己的梦想，怎知就没了对手。不要误会，我不是憎你，我只不过是因为实现不到梦想，所以觉得不忿气。 是这样，你究竟想我怎做？ 我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双手。 做你的双手， 求下你，我会教识你所有技术，请你做我双手，整我想做的寿司。我希望我妈妈可以吃到啲寿司的，求下你，应承我。 系哥，我明白。既然我哋使到你有用，请你随便用啦。由呢一刻开始，呢对手就系你。 想整美味的寿司是没有捷径的，调味料、材料和饭团的每一粒饭都要令他们处于最好状态，跟着要集中精神去磨练技巧。 是 要打得大声点，精神点 啊！ 是 不要放太多醋下去，这样会整到饭粒。 是 讲几多次你才知明啊？唔啱啊！练饭团要好似练空气咁，够殷勤，够犀利，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整得太差啦！咁嘅寿司点俾客人食啊？重新整过， 系 欢迎光临 啊！医生， 随便坐。 听讲你遇到意外噃， 变到而家两袖清风。 如果找我做手术，可能保得住。 而家已经太迟啦。 请咗个新伙计， 佢而家仲学紧师，我要训练佢成为最优秀嘅寿司师傅。阿明啊，呢位系黑杰克医生，佢系一个天才幻日嘅医生嚟嘅， 请多多指教。 自达嘅寿司真系天下一绝，想学自达咁整出美味嘅寿司，一定要努力先得嘅。 系。 系，欢迎光临，多谢帮衬。 老公啊， 律师系你。 老公啊，我好担心你会挨坏身体啊，你已经有好多日冇好咁瞓过啦。 我真系好希望可以为子达做啲嘢。呢一排咧，我嘅信心已经强咗好多啦。睇下。我的手法越来越纯熟了，我要用这双手做出最好的寿司，整最好的寿司给子达的妈妈吃。 你这对手不止大，而且还很温柔，是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你这对手。 是不是有一大阵寿司味呢？ 嗯，这些是你独特的气味。你 好对不住，在这段时间我冷落了你，我很明白的，你忍耐一下，我很快就会成功的了。 好味的程度可以拍得住自达整的寿司。 老板你都是这样想啊？ 是啊，这么高质素和美味的寿司被客人吃肯定不会差我招牌。 是这样掂了，拍档 全靠你啫。 哎，精神意识。 阿明啊，你整的寿司好味了很多。 俾客拖累我啊。 你的对手是属于自达的，你叫自达落单。 自达啊，拖罗啊。 是一客拖罗。 是一客拖罗。 哦，呢对拍档好得意。 唔系拍档啊，我哋系二合一体噶， 讲得好啱啊。 要你等咁耐，对唔住，啲寿司系我整嘅，请你试下我手势。 好好味啊，好好味啊！你整嘅寿司啊，简直系全日本最好味嘅寿司。达仔，你真系好本事啊！ 妈妈， 咁咪几好，系咪？ 全靠你啫，多谢晒。 好似呃咗你妈妈咁，我个心有少少内疚。 唔系，你冇呃到佢。阿明，你整嘅寿司即系我整嘅寿司。 讲得啱， 系咁，以后就继续靠你噶啦，拍档。 你一定要看住我先得啊，拍档。 咁咪好啦，佢妈妈咁开心，自达都应该好安慰啦。 呢段日子真系难为咗你。 唔好咁讲啦，见到你咁开心，我都等你开心。 律子，好多谢你，我可以成功，全靠你啫，好多谢你啊。 阿明啊， 我永远都留喺你身边，照顾你一世。 律子，我翻工啊！ 俾心机啊！ 小刀犀利， 云芝，云芝， 里边好危险噶！ 究竟咩事啊？ 我个 B B 坐喺火场里面。 咩话？ 云芝， 喂喂，唔好啊！ 在哪里？乖啊，没事的。 我 B B 冇事啊， 送佢上十字车，快啲啊，快啲啊！ 李先生背部烧伤的程度是超过三，我想你要有心理准备治好啊。 阿明， 阿 明啊， 我对手，我对手， 没事的，出伤少少啫，冇咩大碍的。 咁就好，如果我唔得，我的对手就麻烦你自打。 你唔好咁讲，你一定可以医翻好的。 系。 阿明啊，唔好啊！你话过要照顾我一生一世的，你话过唔会离开我，你点解要拉我啊？ 点会咁？你唔可以就咁走啊！我的双手，我的拍档，求下你，擘大对眼，擘大对眼望住我啊！阿明啊！ 而家开始，我会进行双手上腕部的移植手术，注射麻醉剂。 是。 我先生临终前交代我，叫我无论如何都要求你帮手。医生，求你将阿明对手移植俾子弹。 移植其他人双手的手术困难程度好高，手术费亦都好贵。 无论几贵我都会俾，我会搏命赚钱嚟俾噶。呢一个系阿明最后嘅愿望。 移植双手边度有可能啊？ 系啊，肯定会产生排斥都得啦。 哦，知道。 血管二重结扎之后再截断，然后符合神经线条血管。 系。 跟住我自己一个人做得噶。 拆晒啲绷带啦！ 啊！连接到， 咁喐唔喐到嘅医生？ 配合物理治疗，应该可以正常咁喐动翻。 医生， 得啦！如果要讲多谢嘅，就同呢对手嘅太太讲。 阿明啊，阿明啊，你喺度啊？系咪啊？你仲生存啊？太好啦，真太好！ 知达，帮我转告嗰位太太。话手术费用你对手所整的寿司抵消。 医生，太太，好多谢你。 唔使，我想请问，我可唔可以经常嚟探下阿明佢呢对手啊？ 梗系可以，梗系可以。你中意嘅，几时都可以。 欢迎光临啊！ 哦，系医生， 点啊？你对手情况点啊？ 几好啊！以前大部分嘅感觉都翻晒嚟啦。 子达哥哥整嘅寿司啊！ 培培啊，子达哥哥佢仲未完全康复。 啊！我要食啊！ 啊，系咁就麻烦。 子达啊，整你嘅食啦，就当系复苏嘅作品啦。 真系可以啊！ 嗯，我相信嗰位太太咧，一定好乐意见到嘅。 食鸡蛋，食鸡蛋。 系系，请你等一阵啊。 可以。 子达啊，手上面烧伤嘅疤痕，我可以帮你除咗佢。 唔使。因为呢啲系阿明嘅英勇勋章，我会背负住阿明嘅生存理念，努力咁生存。 嗱，食得啦！ 哇！真系好好味啊，比上次嗰啲更加好味啊！ 梗系啦，今次嘅寿司系结合两个人嘅心整出嚟嘅，所以要收两倍钱噶。 我问你点算啊，贝贝？ 你有乜理由加价啊？ 唔好嬲啦，我同你讲个笑啫嘛。 讲笑玩地饮啊！跟住都系要鸡蛋，跟住都系。 喂喂， 系多谢晒。 一个拥有神乎其技的医术，可以创造奇迹的生命艺术家，他是这个世代的救星，怀尔克杰克。 入嚟啦， 系咁噶，妈妈， 你唔使讲啦，又有病人要留意你系咪？冇问题啊，还掂我啱啱想出去行下， 真系唔好意思啦。 今次又要等几多日啦？ 我谂啊，要再有病房空出嚟嘅话，大概等三日到啦。 系咁好啦，我明啦。 啊，妈妈，啲钱你呢个买嘢食啊， 系咁多谢你啦。 唉， 一楼我哋走去跑一条桥啦， 喂喂，妹妹。 你睇乜嘢啊？啊，有个婆婆喎、啊，佢喺度做紧乜嘢咧？婆婆，呢啲系咩嚟啊？ 你讲得一样啊？佢个名字叫做剑球啊！呢样咧系好耐以前细佬玩嘅玩具。最早嘅剑球咧喺春大正时代，个名好。 婆婆，点解你一个人喺度玩剑球噶？ 你问我点解？我喺度等紧，我等紧时间过。 医生真系唔该晒你啊！ 记住休息多啲啊！ 一日啊，久保田先生先至入院检查啊！ 又会咁啱嘅，我仲话咗俾妈妈知，三日之后会有病房嘅。呢排点解咁多人入院留医噶？ 其实休一你应该要考虑下，送你阿妈入老人院度住啦。 自己身为医生，竟然送妈妈入老人院住，俾人知道，我仲边有面啊？ 但系奶奶而家成日一个人住晒成间病房、啊，咁样医院会好麻烦嘅，你知唔知道、啊？ 系咁嘅话，咪叫佢同我哋一齐住咯。 咪搞我啊！我冇同佢一齐住噶。 哎呀！既然系咁就将就下啦。 不过咁样会阻住啲病房噶嘛？ 就系咁，有太多病人留医，冇空房俾妈妈住嗰阵，我唯有俾啲钱佢，等佢喺外边租住屋住先咯。等于多间病房收容病人啊嘛。唉， 你俾佢啲钱都够佢租笪地方住咯。 我哋有几多钱啫？俾妈妈使得好应该。 我唔理你咁多啊，总之谂掂佢，又点样安排病房啦、啊？你搞掂佢。 喂！唉， 睇下玩呢啲嘢就系咁简单，好容易嘅咋？ 哇！ 想唔想试下玩？ 嗯，啊！ 哇，你真系好水味啊，妹妹！ 哎呦，喺度睇啦，咁多嘢讲。啊！有关 我都要走啦，拜拜。你两个跟住嚟做乜嘢？系咪有事啊？ 为咗多谢你，我哋想陪你一齐行。 Happy 佢都系咁样讲噶。原来咁，多谢你哋。 唔好意思啊，我太太啱啱出咗街喎。 又咁巧嘅，我仲谂住今日可以同你太太慢慢咁倾下偈添。系咁，我第日嚟过啦，同我问候你太太。睇下先，试下去揾周访太太啦。打搅晒，唔好意思啊！ 我真系唔好意思啊！ 对唔住啊！ 哦，原来系咁啊！ 你即系话去搵朋友，就想喺佢哋屋企住啊？ 我咁做系唔想带麻烦俾我个仔啫。 阿婆，咩系你呀？ 好耐冇见啦！我可唔可以入嚟坐一阵啊？ 阿婆啊，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啱唔得闲啊，我要去旅行啊，我哋啱要去旅行。 妈妈，我对旅行咩？ 嘘，咪唔多嘴啦。 系咁，不如我楼梯帮你哋开门口，等你哋翻嚟啊。 哎呀，唔得啊，我哋应承咗呢段时间借间屋俾个朋友住噶。 借俾朋友啊？ 妈妈，我哋几时去旅行啊？几时啊？ 收声啦，婆婆啊，唔好意思啊。 喂。你讲嗰个阿婆你哥， 虽然识咗佢好耐，但系离亲都有排坐嘅，跟住仲话要喺度瞓我，烦死人啊！ 又唔喺自己个仔度住，即系搵朋友度黐屋住，真系烦。 佢个仔人生活都唔欢迎佢，其实佢都几可怜噶。 哎呀，得啦，我喊唔喐啦！ 你哋攰啦，你哋翻屋企先啦，太阳落山好快天黑噶。 但是你还没找到地方住 啊。婆婆，你今天来我家睡那就得了。虽然医生的脾气是很乖，但是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说到住啊，我家都可以住的。到时我会给你欣赏，我收藏了珍贵公仔的。 若男，你家哪有我家那么舒服 啊？哎呀，不这样的。 总之来我家住啦，不要那么多事啊。 但是我家来这里近一点嘛。 你要来我家住。 不要啦。多谢你哋啊！呢样嘢送俾你哋啊！ 啊！ 但是这样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的噃。 你两个这么乖，送给你们做纪念啦。好啦，再见啦。小妹妹小弟弟，你们不用担心我的，我还有很多朋友可以收留我的。看看先，应该是这个站搭巴士了。哎呀，又会这么啱撞正不是家的。哎呀，连尾班车都开走了，现在怎么算呢？哎呀，还落雨添，看来连个天都可怜我流眼泪了。 婆婆，你怎样？你有没有受 伤？我没什么事，只是被车吓亲啫。不好意思，都是我自己大意。 不要说那么多了，上车。 你这么好人，不如你为人为到底，车我去啊。 好。 啊，在这里了。麻烦你在前面转左啊。 是。这条山路很偏僻的，婆婆你想去哪里？ 前面有间别墅，我很久以前曾经住过的，我想去一去那里啊。 但是现在都已经这么夜了，你一个老人家去这样的地方，还有你走的时候没车坐的嘛。 放心啦，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为什么你不找个旅馆住？ 浪费这样的钱做什么？ 你本身住得很远。 我不是，我就住在山脚那个城镇度咋。 为什么你要来这里呢？ 是这样的，其实我有个仔在医院度是做医生的。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的？婆婆啊，你的情形令我想起一句说话。取轮家之水养寄生的牵牛花，是家河先代讲。有棵牵牛花寄生在个水桶上，掹走佢好似好可惜咁，所以就用邻居嘅水嚟养活佢。你间房俾病人住，仲搞到你冇地方落脚。 虽然讲系咁讲，但我个仔都系为咗工作啫，佢都唔想嘅，唔怪得佢嘅。 嗯？封咗路喎，揸车唔可以向前行噶啦。你要去间别墅，即系喺前面。 系啊。是一间很古老的别墅，你先生真的麻烦你。 你想住怎样啊？打算就这样走进 去啊？这里走进去很近的。是 这样，我陪你走。 多谢你了，很近的，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走得了。我真的很怀念这一度啊。哦，啊， 妈妈， 哦， 妈妈，哦，妈妈，你看看，我终于找到了，我找给你看啊。 嗯，悠悠真系好叻仔喎。 嗯，婆婆留低咗。 天气报告。天文台已经发出大雨和洪水的警告，住在沿岸的居民要做好预防措施。另外，同时已经有山泥倾泻的警告，市民应该尽量远离山区地带。 至于妈妈有没有事呢？ 佢点会有事喎？而家肯定喺酒店度瞓紧觉啦。 咁又系。 有人。 呢、这个咁可怜嘅婆婆送咗个剑头俾我添啊！我叫个婆婆嚟我哋屋企住噶，但又男又嘈喧巴闭咗住晒，唔系婆婆一定会应承啫。 特别新闻报道，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半个钟之前发生严重山 路事故。Happy， 做紧咩事啊？ 而家重复一次报道，武藏车站附近发生严重山泥倾泻，一连上行列车受到波及，虽然冇人命丧生，但导致大量乘客受伤。而家救援人员已经展开咗抢救工作。 咪嗰个山崖附近 ，Happy， 跟过嚟。 医生，咁夜你喺边度啊？ 呢场特大嘅暴雨令到多处水浸，而且。当局接到多处山泥倾泻嘅报告，较早前武藏车站附近发生冧山泥，有300多名乘客受伤，市内各医院应付唔到大量嘅伤者，而家情况颇为混乱。 婆婆应该沿呢度上去嘅噃 ，Happy， 跟嚟。今次弊，婆婆，婆婆，婆婆，去边啊？汪汪汪汪汪 ，Happy， 走汪，睇到。一定要尽快送去附近医院急救先得。 唔系啊，我就住喺山脚嗰个城镇度咋。系咁嘅，其实我有个仔喺医院度系做医生嘅。 婆婆，我绝对唔会俾你死。 有一啦，可以叫下个丑咯，嗬？你入呢度做乜嘢啊？ 系重症，要即刻医佢。 睇病人喺外面等嗌丑噶，嚟呢度睇病嘅人个个都要排队噶啦。 再唔医佢嘅话，可能嚟唔切啦。 你系边个？我的立场都系一样，所有嘅病人都系平等嘅，冇人有优惠啊！ 咪住，你系呢度嘅院长啊？ 冇错，我就系院长。 我想知你究竟对眼喺度睇紧乜嘢？ 嗯，系妈妈，妈妈点会咁噶？系妈妈， 你知唔知道我喺边度揾到佢啊？系山区嘅一间烂别墅啊！ 别墅在别墅荒置咗好耐咯。 系你赶婆婆出去噶？ 系因为太多病人。 冇错，我哋有钱俾佢噶。 所以我。问你哋究竟对眼睇乜嘢啊？你哋只系顾住自己嘅生意，所以先会搞成咁。我问你，一直以嚟，你有冇认真咁照顾你妈妈？ 啊，这个是 看下写好了啊，是我的名字邱一啊，我改你做邱一是希望你会好像个名字那样懂得体谅人，记住要做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啊。 妈妈， 有人只是帮奶奶治疗啦。 没错，即刻开始治疗。 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啊。 啊， 刚才你不是说过所有病人都平等。 但是她不是普通人，她是我妈妈来的。 她是你的妈妈，你这样说不丑的吗？我都去过第二间医院吧。 请你等一阵啊，因为发生山泥倾泻，所以其他医院已经逼满晒伤者的了。 是这样就等我同她做手术。 啊，你都是医生啊？ 没错，可以算是。 虽然你咁讲啫，但我点可以俾我妈妈俾其他人医噶？嚟啦，交俾我得噶啦。 交俾你，一个冇认真照顾过自己妈妈嘅仔，有能力做得到咩？五千万啊，俾得起嘅，我就让翻佢俾你。 五千万？ 你想成人之危啊？ 俾着系我，能够救翻妈妈条命，就算俾一亿都值得。 咁好啦。我俾你睇啦， 有人啊，唔好讲笑啊，好大笔钱噶， 你唔好嘈住晒啊！ 有人， 你头先的确讲得好啱，我对眼一直睇漏一样好重要嘅嘢，咁简单嘅道理我都唔明白。世界上有好多嘢用钱系买唔到嘅，比钱更加重要。 呢一个谂法你要记住之后，紧急手术。就由我来负责。 你究竟是谁？ 我叫黑杰克。 你黑杰克？ 你放心，我会医好他。开始。 是。 你进步咗好多啊！ 使乜讲啊？玩剑桥嘅天才啊！ 哎呀，你做乜停低啊？ 我谂紧唔知婆婆而家嘅情况点啫嘛。 系你放心啦，婆婆实会好翻嘅，系咪啊 ？Happy 嗬？ 哇！ 好啦，我哋去睇桥下啦。 有人，有人， 老啊，妈妈，你醒翻啦吓！ 奶奶， 妈妈，对唔住，真系好对唔住。 奶奶，我知错噶啦。 伟大嘅妈妈。 Yeah.